宗，上海有7宗。另外，新增无症状感染个案22宗，全部属于境外输入，当日转为确诊病例有3宗。内地至今累计94,765宗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88,698人康复出院。中央网信办发出通知，提出进一步加强整治饭圈现象，要求取消明星艺人排行榜，只可以保留音乐和影视作品等排行榜，但是不能够出现艺人姓名等个人标识，亦都要降低点赞、评论等影响相关作品排名的指标权重，以引导粉丝关注文化产品质量，降低追星热度。通知又要求加强网络平台监管经理人公司的网上行为责任，及时清理饭圈粉丝互相谩骂、造谣攻击等有害信息，同时亦都会规范应援集资行为，包括禁止网络综艺节目设置花钱买投票功能，或者诱导网民，特别是未成年人士，以物质手段为明星投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是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较大，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90点，升74点，总成交金额29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7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8点，升4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9.4，升7.6；阿里巴巴161.5，跌7毫；美团229元，升2.2。小米集团25元，系升5.5毫。安踏体育151.8，跌3.1；药明生物113.8，跌3.1；友邦保险94.5，升5.5；盈富基金26.1，升1.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8，英镑10.665，瑞士法郎8.494，澳元5.638，加元6.139，新西兰元5.409，欧元9.155。每百日元对港元7.0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88。日经平均指数报27,666点，跌75点。港金现价报16,67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2美元，卖出1,796.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咧，而家排到去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湾仔嘅支路啦，落翻去车龙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车多，排到去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同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马纪仙峡道上行啦，近住梅道一段挤塞，龙尾喺爱都大厦。皇后大道东来回方向，近住华仁书院一段咧就车多，喺九龙啦。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喺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就九龙货仓。喺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大涌口路一段挤塞。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 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而家龙尾喺天富海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边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港台电视三十一全力支持东京二零二零残疾人奥运会。我林定勤同伍家谦还有一众主持， 每晚九点半为你速递赛事精华。 除了手语传译和中英双语广播之外， 第二日下午两点零五分的重温还加上乌都语配音。东京残奥时刻， 港台电视三十一。 国剧八三零号手就位， 欧阳俊遇到挫折还要同车长顶撞，他会有什么下场呢？ 欧阳俊，输不可怕，怕的是输不起。我现在以车长的身份命令你取消你策划项目手的发射资格。 晚晚看国剧八三零，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我是欧阳瑞希，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告诉你什么是驾驶的最高境界。一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諗定出口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和礼让其他车辆，而在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的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在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的交通情况。驾驶的最高境界就是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日姊妹，一世姊妹， 成为姊妹，命运搭配，闲谈举杯，难得你会慈悲，忘形中伤，转眼后悔，舍不得再会，然而姊妹就是初会，长长短短，有中文给愚昧，仍然美好。 我相信用好朋友来形容 Mimi 和 Vivian 之间的关系是不够的，因为 Mimi 说对方曾经跟自己说，你不只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亲人，今次用音乐记下这份姊妹情，永不走数。作曲监制高世章，填词岑伟忠，编曲陈学明。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礼拜推荐作品之一，罗敏庄、黎瑞恩姊妹 Cheers。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海莹 Selina。 你们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的人？我觉得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例如我喜欢玩足球、垒球和排球，而我最想的就是可以入到足球港队，那就可以很开心了。同埋翻学嘅时候又唔使做功课啦、默书啦、测验啦、考试，直接咁放学，同埋可以同啲同学好开心咁喺度玩，仲可以同细佬喺度玩飞行棋。 哇，好开心啊！ 记住，逢星期一至五十点至到晏昼嘅一点，风骚快活人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到噶啦。 哇，好开心啊，星期五啊，早晨，我是梁继章。 哇，周末呀， 咁快周末， 系 啊， 行快两步啊。 我以喂，你想达到啊？ 你个时差， 你想达到，有咩 问题 啊？ 开心开心，系咪应该嘅？应该嘅，得嘅得嘅得嘅。系咪唔俾邵之话唔准享受周末？ 唔准叫周末，星期五就系星期五。 我哋几记仇， 系啊， 死都记住。 咁系啊， 先又话人嗬，讲嘢又话人，系啊，呢个老师变态， 当头棒喝啊！我真系 当头棒喝。 咁你介绍埋自己先。 好，我系星期五，活力依然强。 好 good， 好 OK， 好，不过雷暴警告呢就有到今日十一点钟嘅。今朝返工嘅时候呢都曾经有一段时间真係我形容倒水咁倒啦。咁揸车朋友更加要小心，因为呢嗰、那个 嗰個叫咩 視 線範圍啊，好短啊，番間地都係啦，即係會線態啦。 因為其實頭先我哋同阿杜文慧，你知我哋每一日都會我哋屋村少年咧 check check 啊嘛，喺走廊嗰度咯， 好好屋村㗎，你覺唔覺得啊？即係大家都會企喺個長走廊嗰度，有啲咩人翻工嘅話，咁啊過嚟嗲兩句。跟住喺度講，佢話今朝早佢揸車嘅時候都好危險，佢話咧佢有咧想即係線態嘅感覺，有兩次。咁我就話嚇。如果是咁嘅话，你真係要去 check 下，可能你啲胎 光光俾头， 系啦， 光光 啲 头，所以光头胎 小心啲， 系啦，唔系讲马老师嗰啲光头胎喎吓，系个车个胎用得耐， 嗰啲有几条毛， 系啦，即系个咬地啊，即系个摩擦咧已经唔够好，于是咧我之前有之前有个胎都系嘅，即系每次一路落雨咧就有线地嗰、那个， 你 feel 到嘅 ，feel 到， 你因为你揸开嘛 ，feel 到嘅，咁啊最小心啲啦， 吓 咁啊行人都要小心啲，因为咧啲驾驶者未必咁清楚睇到前面有人过马路。 系啊， 雷暴警告咧到今朝十一点钟嘅啫，引到气温相对湿度90%。 但我揸车，我有时候我会宁愿真系好大雨，因为好大雨，全部人都一齐 慢， 咁你就最安全啦。 好大雨就开车头灯安全啲， 一定要系啦，就唔好开细灯吓，因为其实对方都系睇你唔到啊。 喂，两位朋友嗱，今日犀利啦，迎接周末，我哋今日去两个地方玩， 系 咁犀利， 香港仔， 冇错，一个长州， 我执定我旅行袋先， 好嚟啦。 来 一台风收 OK。像呢个假期 mood 啊 ，holiday mood 嘅呢个叫做 Hooray Hooray is Holly Holiday 啊 ，Bonnie M 嘅歌曲啊。今日天气咧都系比较不稳定嘅，雷暴警告延长到今日两点钟啊！雷暴警告延长到今日两点钟，咁所以今日如果大家咧要出街啊、翻工啊、做其他事情咧，带把遮就稳阵啲啦。今日天气多云间中有骤雨、狂风、雷暴。 OK， Bon Iver 呢首歌曲，其实咧头先我哋讲到一两个地方啦，有香港仔啦，同埋呢一个长洲啦，咁样，你有冇留意到一种发觉咧？我啦，即系以我自己代表啦，即系一个叫做 Senior Citizen 啊，即系 吓，好威啊 ，Senior Citizen 资深市民咧，其实咧，以前好多地方本来就系一个旅游点嚟，包括人口繁密嘅沙田，以前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去沙田系去旅行， 系啊， 已经系去旅行，试过未啊？即系你哋有冇？感觉， 你睇你住喺边咯。如果我自己，因为我住喺新界咧，我就会出醒嘅。 即係所謂你話，係 我調翻轉咯，去九龍啦、啊，就要搭起碼個幾兩個鐘頭車。 坐嗰啲舊式火車嘛？ 唔係，我嗰陣時候係可一係就係搭火車，另外仲有一條路嘅咧，就係你要搭嗰啲叫做 小巴、 巴士或者係小巴。咁咧就如果係嘅話，你就去到佐敦，跟住先再轉車嘅。 係喎，我哋調翻轉，因為我哋 山地嚟。 係啦，我咧就住呢一個港島嘅，即係港島呢個跑馬地區嘅。係咁啦，嗰陣時咧去旅行咧沙田。其中一个热点嚟添噶啦，因为沙田嗰阵时咧有一个人叫西林寺， 系啊，西林寺啊， 佢都系嗰个位系嘛？ 西林寺咧就系有上面有啲嘢食，有啲卖咩鸡仔饼啊， 卖豆腐花、 豆腐花 一粒粒嗰啲。 我有冇撞过你咧？阿长面怪，长面怪我可能撞过。 跳腐化， 跳腐化。 因为当年我哋都系去呢啲地方噶， 系啊， 哇，嗰啲去到大埔啊，咩粉啊更加添。 哇！ 我仲记得我有一次，即系学校旅行啦咁样，咁我同另外两个同学仔咧就。自己霸咗一個比較靜嘅 corner 位嚟傾偈啦，天南地北啦，你即係玩咩啊咩？坐坐下咧，點解見到羅過羅湖啊？入咗羅湖嗰時好驚噶，因為我哋傾偈傾到，原來老師落咗車，我哋都唔知啊。佢本來 要叫你落車啊， 因為散曬不同嘅車卡嘛。咁哎呀，死啦！點解羅湖嘅咁樣？嚇到成面都車話，死啦！粉點算啊？點算啊？搭翻轉頭啦咁樣。咁啊，即係大鄉你出社 嗰 陣時。 嗰陣時去到羅湖嗰係一個邊界嚟噶嘛？係 啊， 嗰個就係要去咗另外一個地方嘅就係。 當時我以為已經過咗添嘅，即 係唔知會點算， 唔知會點樣。 真 系 惊啊！ 即系咁咯。 以前坐火车都系好好玩，我记得有冇拉住个窗啊？入隧道嘅时候咧， 你讲紧系柴油火车，唔系电气化火车。 最传统 电气化火车就唔可以玩呢啲嘢噶啦， 系啊， 当然充实晒噶嘛。 因为嗰阵时咧系柴油咩，定煤炭嗰啲，总之就 系 一阵臭味嘅，入到啲 tunnel 里边咧就要拉低嗰个窗嘅，拉低意思即系闩翻佢， 闩翻佢 系啦。因为如果唔系啲非煤屎鬼啊，吞煤炭。 但系僆仔咧就最终。中意嘅就系卡与卡之间咧，其实系有楼梯嘅，就会坐喺嗰度之后，跟住仲要咧将只脚揈出去，有冇试过？ 有啊，仲要着条喇叭裤，喇叭裤长长地， 系啊， 同埋 就好型噶啦。 嗰啲火车系有 toilet 嘅，但系好污糟嘅。 有 toilet 咩？我唔记 得有 toilet， 好污糟， 我觉得好笑啊！一定要坐喺嗰度先为之型。 所以嗱，我哋今日咧就会讲两个地方啦，一个系香港仔啦。咁对于大家嚟讲，香港仔而家可能都只系一个住宅区，但系以前咧就好有海。海鲜嗰啲叫海鲜 渔村风味 船系咪？系有渔村嘅食海鲜嘅地方嚟嘅，一个香港仔。咁你个长洲都系啦，一个到而家都一个好热嘅旅游点啦。 系啊，有好多新嘢玩。 咁但系近年咧，长洲除咗玩之外，就食嘢都好多吓，好多人又专登就食好多嘢。咁今日咧都有两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嘅， 因为近住周末啦嘛，系咪？因为周末要 去玩啊， 快快脆脆咁样可以介绍多呢啲咁样嘅地方俾大家知。虽则你话好多人都会成日都会去，但系问题系捐窿捐罅。又有冇一啲我哋唔知嘅地方， 錯啦 或者有啲嘅即系隐世美食咧？我成日都觉得隐世美食呢四个字系好吸引嘅，你 非常吸引， 系你总会揾到噶。 当你朋友仲去码头食海鲜， 系啊， 我啊带你去啦，食碗 鱼蛋粉啊， 正到不得了啊， 系啊， 系啊，冇错啦吓。咁啊，留意住我哋今日嘅嘉宾时间，好啦，咁啊，今日头一个钟头咧，我系谂起一个咁嘅实验，我今日同个拍档倾开，咁啊揾翻啦，因为其实佢本身咧就系一个电视。台拍嘅，即系有晒成个电视片集啊，有晒 video。咁但系而家有个文章 share 翻描写翻，嗱呢个咩实验咧？就系、是、有一间电视台啦，就邀请咗一啲志愿者啦，讲明唔系逼噶吓，你入嚟唔得， 因为有奖金啊嘛， 因为有1000万嘅奖金。 如果你可以嘅，就经过呢个实验嘅话，就到最后尾嘅时候，你出嚟咧系有1000万，我都会搏啊！ 我搏，我一定搏， 搏啊！ 嗱，同埋听落去。听落去啊，唔系咁难。我唔知道大家如果听咗收音机，你听完之后你会觉得，好容易啫。嗱，佢系做乜嘢咧？佢就话咧，佢有几个 分別獨立嘅貨櫃屋，我見佢影咧貨櫃屋，但係唔好諗得太差。佢雖然貨櫃屋，但係裏邊咧叫做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佢有曬牀啊，有曬洗手間啊，即係唔會核核突突嘅。OK， 佢佈置曬噶啦，有幾個貨櫃屋，每一個人係佔據一個貨櫃屋，五日四夜。里面有晒食物啦、水啦，总之你 daily necessity 你唔使惊，日常需要你完全唔使惊。不过冇电脑、冇娱乐设施，唔可以用手机，即系唔可以带手机入去，得你一个五日四夜。 Okay, 好啦，但系你可以拎三样嘢入去， 系啊，一定 OK 吓。五日四夜，好似去旅行咁啫嘛。 我当我喺酒店房唔出去啫嘛。 我自己一个人，我都唔知几开心啊。 有窗口望到出街。 貨櫃屋啊， 係啊，貨櫃有啲係有窗， 咁冇咯， 但 係 有啲係冇嘅，係啦，即係所以應該咁樣講，再加咗一個條件嘅就係你不見天日咯， 不見天日， 係咪啊？唔知道幾時即係朝頭早幾時夜晚， 仲有一 個關鍵， 你必須接受佢全。天后有个 cam 影住你， 廿四小时影住你。 因为第一佢系拍嚟做节目噶嘛，所以佢都要拍你啦。如果你 比赛啦， 影唔到你，佢点知你做紧乜咧？ 哦，以及仲有嘅就系佢要有一个心理学家喺度评估，究竟你而家已经去到一个系 咪 濒临崩溃嘅状态 咧？ 佢就要叫你出嚟啦。 马思强，我哋都有，你一路做节目，我哋都有影住。 我知啊， 你有冇即系 崩溃突 咁样咯？所以其实佢要有一个人喺度监察紧嘅，因为会惊你哋会有一啲嘅就可能后遗症啊。因为其实有些人如果是顶不住的话可能会有些心理的缺陷。 但如果你问我我现在就这样想我都觉得怎会顶不住呢是不是 是啊 有 嘢 食有床分是吧 两位会带三边三样东西。 好啦我已经想了如果是的话。 我觉得一样东西他墙上面有一个红制 ,urgent 制到你崩溃了你碰按个制我不玩了你可以 give up 的。 即刻有人冲入来。 应该啦好。如果是咁样安全嘅情况之下，我觉得五日四夜，我都系一啲对我嚟讲，我都唔系啲什么嘅考验啊。如果我要带三样嘢嘅话咧，我会带一个陶泥，即系做陶瓷嘅陶泥。咁你喺里面嗰度五日四夜嘅话，你咪就喺度猜泥咯。因为其实你可以做狩猎噶嘛。咁我就啊，同自己设计一个地方。 挨唔挨到五日啊？即系会唔会干咗噶？捻捻下。 我 唔识嘅。我 可唔可以用啲咁得唔得啊？可以包住嘅就有水啊，因为有水啊嘛。咁我咪搵啲水嗰度开翻佢我咪就系整咯，咁我就谂住会带图嚟可以做狩猎啦。另外一样嘢嘅就系我会带一本书，就系我就一路都冇时间睇嗰啲好厚揼揼嗰啲名文学名著，咁譬如可能《红楼梦》啊，你成日都 Gone with the Wind 啊， 我唔会睇 Gone with the Wind 啊，我会想睇《红楼梦》，咁我会带一本啦。另外一样嘢，我仲未谂到。未可能是一些游戏的东西即是可能自己和自己玩的一些玩具。会不会是啤牌啊之如此类。 啤牌也有个参赛者又大。 是啊但是啤牌我又很少玩的。所以我都。 还有你自己和自己玩。 我还差一样东西。有的你说你钓鱼啊。我唔可以用自己玩 棉胎， 手同腳冚， 系啊， 即系手 玩棉胎唔得，系 咁样咯。好啦，你哋咧，你哋会 我会三文人，第一我带纸笔写嘢。 啊，好啊，我都个带纸笔写嘢同埋画嘢。 系啦，纸笔好紧要嘅，系啊，因为你可以写 写剧本 啦，人间啦， 系啊，写定五个啊，系咪？你成个都欠稿。 我啊， 佢唔系欠稿，系俾人系啲稿唔得。 弹 稿， 弹稿。OK， 纸笔我一定会带。第二，我会带两副嘅游戏，一副就系模型，另一副就系砌图、拼图、有排砌啊。 我同你思维差唔多。 系啊， 第三样， 两个游戏。 哦，两个游戏，你当一样。 系啊 ，OK， 好。 如果系我带多本书，同埋一样，带多本 书系啊， 书好紧要， 系真系好啦。 最好系一套四册。我因为一本太厚咧，我觉得对我有压力啊。哇，你揭嚟揭去都未到。如果一套四册咧，好快 睇晒。 射雕啦，我带射雕。 嗱，我未讲我之前咧，我参考有一个参赛者啊，佢咧就系一个叫做网络喜剧演员，佢带嗰三样嘢咧，我觉得咧我会参照嘅。嗱，佢带咗精神食粮，同埋系真正。其实都是精神食粮啦。第一是他女朋友张相，咁我咧呢一样嘢虽然冇实际用途，但系系一种叫精神鼓励啊。咁我会带屋企人嘅相， 我唔会， 我会三个 quota 啊嘛。我佢带咩啊？我首先讲佢带咩？一张女朋友嘅相啦，五日嘅茶包，因为英国人中意饮茶，佢系浸茶包。咁另外咧，仲有一副 pair 牌同你一样啦，吓一 pair 牌。 唔系 pair 牌系我啫。 系啊，但我到最尾就我觉得系纸笔啊，对唔住， 咁 你一定系 纸 笔 好紧要， 对于我嚟 讲，写嘢又 系啊，你哇涂鸦， 冇 错，系啊， 纸笔系万用，画公仔又得，最紧要系写稿啊，写嘢啊， 我到而家我都系嘅，我平时我出街我都会带定纸笔，因为点解咧？其实有时候可能你未必会喺嗰个地方嗰度写一篇长稿，但你有时有见到一啲嘢嘅，你个灵感咧，你即刻写低佢， 冇错。嗱，纸笔啦，同埋一幅好大好大嗰啲 puzzle 咧，即系砌，即系一万 千 块 啊， 系啦，嗰啲几能够消磨时间， 系啊， 有排砌唔。 但系我有时我会猛嘅，因为你砌嗰啲系咪就系快快一样噶嘛？ 嗯， 我试过 一样嗰啲先至攞你胆啊！ 我试过买一副咧，系成个都系啲音符嚟。 我试过咧， 你冇真 最后。我抌咗， 好难砌啊！ 摆咗十几廿年，我嗰阵时觉得 你都摆十几年先抌啊？ 系啊，嗰阵时我觉得音符系好靓，因为我唔识音乐，咁全部都啲斗士啊，乜乜乜，我做得砌出嚟。 你觉得砌完就识音符噶啦？ 唔系，我觉得好有气质，人会升仙啊！但系真系粒粒一样。 你知唔知最难嘅系乜嘢咧？我收过有一幅咧，系一千个，唔系海天一色。嗰幅画系海天一色，全 部都系蓝，全 部 都系白， 虽则佢系。但系佢有分深蓝、浅蓝，但系咧你就系要将佢，你要将佢 分 开一半， 系啊，系啊， 啱 唔 啱？啱， 我哋 边边系 砌 咩？系砌咗个边之后，跟住先再砌里面嘅内容噶嘛？哇，摆喺嗰度好耐啊！ 回心一想，咁但系呢啲可能癫得早啲添， 系啊，会噶， 早啲。 O K， 好啦，十点半啦，我哋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讲下呢件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本港七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连升七个月，按月升幅再度加快至0.46%，楼价距离历史高位只系相差0.15%。今年头七个月楼价累计升4.3%。另外，上月私人住宅租金连升五个月，按月升幅加快至0.5%。热血公民郑松泰被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裁定当然委员登记无效。郑松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相信资审会的决定与个别事件无关，而是基于他过往曾经批评和提倡改变制度。对于资审会主席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指出，不会容许假扮拥护效忠的人进入特区的管治体制，郑松泰认为是否假扮是主观睇法，相信時間會證明。他又重申，當年沒有跟隨民主派總辭而選擇留任立法會議員的決定正確。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在同一個節目說，資審會尋日的決定證明有關機制有效運作，並非任何人都可以通過。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话：，垃圾征费嘅条例草案设立以18个月作为基本安排嘅准备期，会考虑经济情况等嘅因素，再同立法会商讨，以落实相关法例。强调会以2023年落实作为目标。黄锦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市民唔需要等到垃圾征费落实之后先至开始减费。认为市民应该要善用现有回收配套减费，当局亦都会加强教育宣传等。对于政府会在法例实施初期向住户免费派发指定垃圾袋，黄锦星说派发时间几长等的细节仍然未商讨，但是相信会做到每个住宅住户都有公平的派垃圾袋安排。绿领行动总干事何汉威认为，落实垃圾征费的条例草案通过之后，政府设立以18个月作为基本安排的准备期是匪夷所思。团体早前推出的屋苑试验计划只需3个月准备期， 部分屋苑能够达至减少四成垃圾、回收量增加两倍的成效。何汉威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现时的配套仍然未完善，提到已经实施垃圾征费的国家，街边垃圾桶都较少，担心香港街边的垃圾桶有可能成为非法弃置垃圾的地方。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较大，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周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32点，升216点，总成交金额446亿5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6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7点，升10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0.6升8.8，阿里巴巴162.4升1毫，美团233.2升6.4。小米集团25.05升6毫，药明生物114.7跌2.2，安踏体育152.5跌2.4，快手73.55升3.15，京东集团305升8.2，吉利汽车26.4升1.25，比亚迪股份264升7.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8，日元109.98，瑞士法郎0.917，加元1.268，人民幣6.485，英磅對美元1.37，歐元對美元1.176，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695。日經平均指數報27,651点，跌90点。港金現價報16,670，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19美元，卖出1,798.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慢线啦，而家排到去观景台。重复多次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慢线有坏车，龙尾观景台。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日宝翠园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富林苑。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日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车龙就在水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在九龙货仓。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龙尾在马料水。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行车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轮椅剑击运动员余卓儿，我想点的歌就是 Mira 的 ASAP， 里面的内容都是叫我们要永不放弃的，希望我们残奥运动员比赛的过程里面，大家香港人都可以一起为我们加油啦。 等到死拒绝命运，等等等等到死有心生分，我 嘅生活，其实我有翻马四拳八块手，嫁出有几远飞得几远。You gotta move on, just bring it up. You gotta move on, don't give it up. You gotta move on, we are the crew. You gotta move on, no time to lose. 东京残奥，港队加油！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好啦，时间咧就系10:40吓，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咁其实咧，头先讲到呢个实验咧，大家都会觉得系唔好容易啊，即系 我觉得好容易啊， 五日四夜啫，吓有乜问题咧咁样样吓。咁所有参赛者都系嘅，所以咧佢哋都觉得好轻松啫咁样。但系其实咧嗱，佢好详细嘅描写每一个参赛者入咗去之后佢个情绪啊，发生啲咩事啊咁样。但系其中有一个咧，呢位女士咧系。几个钟头之后已经顶唔顺，呢个我相信系最令到大家觉得好意外啊吓。咁话说咧，呢一个女士咧就本来咧喺黑板上面咧，即系个白板啊，俾你写啲嘢咁样，写咗个健身计划， 几好啊， 同埋写低 You can do it， 你做得到嘅，嚟鼓励自己， 系啦吓。 好啦，咁但系咧过咗三个钟头，好快，我哋个节目都系三个钟啫嘛，其实新鲜感开始消失啦，大家都觉得无聊啦。咁啊，有啲人咧，有个人带啲黏土，好似你话斋黏土啊， 纸黏土， 系啊系啦。咁呢个女士就带啲黏土啦，玩咗一阵之后咧崩溃，去厕所，去完厕所出嚟咧想食嘢，即系稳定自己情绪，再食咗一阵之后劈低，对住摄影机话：我真系唔得啦，好大，即系好慌乱啊，好慌乱。其实佢哋而家嘅实验啱啱开始三个半钟头，佢再即系个人情绪崩溃咗一阵之后咧。就攞起丈夫封信跑咗去厕所睇，睇完之后咧就喊，一出嚟啫，第一样嘢就系啪揿墙上面嗰个红色掣，我唔玩啦咁样， 即刻弃权。 系啦，于是咧实验开始咗五个钟头都未够咧，第一位参赛者就 boom 出局啦。 都几肯定啊，就我谂本身呢一位女士自己有好多解唔低嘅结， 系啊， 系嘛，入去之前其实系未 ready 好。 嗯，冇错，系啊， 所以就系个咁快就会放弃。 咦，阿 Michael， 你有冇讲你带咩三样嘢啊？ 我哋先讲咗咯， 系啊，参考喜剧演员啦， 好大幅嘅砌图，但我屋企人嘅相同埋纸笔，纸笔系好用有用嘅。如果对于写稿嘅人嚟讲，因为你可以将成个思维抽离咗，入咗啲纸里边去写啲古仔，吓谂下其他嘢咁。 OK， 两位有冇试过咁样独处一室啊？ 有，梗有啦。 几耐啊？ 几耐啊？独处一室嘅意思，你系觉得系一个考验啊，定系咁 样？即系工作啊，诸如此类。嗱，我试过嗰阵时咧，响大陆做嘢咧，我试过即系长期嘅响住酒店房。我最差嗰次咧就响广州住嗰啲叫做经济型酒店。即係成條走廊都 嗰啲好恐怖嘅， 透天 係啊， 係啊，我 甚至有啲冇窗嘅，知唔知 啊？我知啊， 我住過係啊， 地牢房啊， 因為佢係俾你住一兩日嘅咋，所以你會走啊嘛。所以點解會就係啲人去傾生意，根本佢都喺度攞落腳，瞓一瞓覺，佢第日走啦。 我試過住個房咧，有窗簾一打開咧，係幅牆嚟。 係冇錯， 亦都試過打開係個窗，但係窗望對面一幅牆，即係好局促嘅。咁我自己。都習慣嘅，我覺得自己都適應 到。但你會出嚟啊嘛？ 係啊，咁但係 獨處好耐啫，係嘛？ 成個幾兩個月啦。 阿 Sir 意思即係話 你會日頭會 出 汗， 係啊係啊係啊， 咁唔係好難啫。 佢而家呢個係24小時啊嘛， 唔係我意思係喺個咁局促嘅環境咧，其實有時我都覺得幾恐怖。特別當你夜晚瞓喺張牀，譬如話我8:00翻去，好早啫嘛。平時喺香港周圍走啦，咁但係當你電視又啱睇， 因為其實我都可以分享下嘅。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去邊度咧，我唔記得咗啦。去book 咗有间错嘅酒店，就系、是、你讲紧嘅呢啲叫做咩 business， 唔知咩hostel 经济型酒店啦， 啲经济型酒店啦，我唔知佢咩叫经济型酒店，但系佢一定系有一个条件嘅，就系、是、非常之交通方便，一落去地下嘅话咧，就话已经可以搭地铁啊，人山人海啊，有咩咩咁样。 即系你 会 buy 佢呢个方便， 我就 buy 佢个方便，因为我未去过嗰个地 方。但系住嘅质素就麻麻地。 我唔知道，咁跟住咧我就 book 咗之后嘅话咧，我一上去嘅时候 exactly 就系咁样，一条长走廊，开咗好多条门，个门入去 嗰陣話佢係冇槍， 即係好似個迷宮咁㗎， 冇定係牆， 好似一個密室禁閉咁樣。 係啊， 咁佢點通風咧？ 全部都係冷氣， 空氣啊，係啊， 全部都係冷氣，係冇槍嘅。跟住我就話：哇，咩地方嚟㗎？咁佢就話係啊， 四面實牆啊， 實牆啦。 其实是板嚟 嘅，你连窗我都你话有窗，我嗰间系冇窗，乜都冇。 我都真系未住过 一个四方盒，你终于入到去嘅时候，你真系好似有少少嘅就系禁闭咗你咁样。 我觉得好似摆一个箱嘅巴西龟咁。 系啊，跟住你净系得一个电视。 系啊， 系啦，咁啊咩都冇噶啦，咁啊系啊，咁啊就系咁样咯。跟住到最尾嘅时候，我只系喺嗰度逗留咗大约几个钟头之后咧，我即刻要自己 搵 个第二间。 几个钟头啊？ 你好驚噶，因為嘅就仲要係冇，你仲要係冇窗啊！真係你不見天日咧，出邊其實你翻入嚟嘅時候咧， 火燭好危險。 你係大白天，但係你入到嚟嘅時候係黑掹掹，乜嘢都冇，你驚唔驚？其實你好恐怖，你覺得？ 好似呢個實驗咁咯， 就 係話呢一班人咧，大家都覺得有乜所謂啊咁，但係呢一個女士咧就幾個鐘頭就頂唔順啦。咁其實另外仲有一個營養嘅男嘅參賽者咧，佢開始咧會同個攝影機講嘢，因為有攝影機影住佢嘅。会，但有个摄影机有时会拧开嘅，即系一路咁 plan 即系嗰啲叫喐下， 佢就发脾气啦。喂，你唔影我嘅，你望住我嘅咁样，即系佢已经当咗佢唯一一个倾偈嘅对象。所以当个摄影机一 plan 开，佢就发脾气，即系个情绪系好大上大落啊。咁到最后五日四日都啦，响完之后咧，咁都有好几个啊。头先咪有一个女人三个钟嚟放弃咧，就揾咗个士啤嘅，即系叫后备者，叫 Sarah 嘅入咗嚟代替佢个位。咁嗰个都系嘅，带咗啲画画啊，即系大家都系嗰啲咧，画画啊、写嘢啊、睇书咁样，大家好开心啊。到完嘅时候，有啲净系唔相信，同埋因为佢哋咧系唔知道日头同夜晚，所以有啲人躝嘅时候吓咁快嘅咁样，即系佢以为仲要等多几日啦，原来已经躝啦咁样。 我卡唔到嘛， 卡唔到个时间， 我都唔知道，系冇个时间性喺度。 即系正。好似 Sarah 就係，哇！原來咧住間酒店，雖然叫酒店嚇，雖然有限，但原來你一個盒咁樣咧，幾個鐘頭後嗰人咧都好多好多奇怪嘅思維啊！嚇，我有個參賽者話成日見到只狗喺裏面跑嚟跑去，好似出現幻覺啊！咁所以冇低估，原來咧人群體社會或者住喺呢個密室裏邊係真係一種恐懼嘅。 其實我諗其實點解你犯咗事到最後尾嘅時候係要你坐監咧？系咪啊？咁其实就系我谂应该呢一样嘅，你剥削咗你自己呢一啲嘅，譬如可能系即系活动嘅自由啊，或者呢啲嘢就系一个最大嘅惩罚咯， 就系一个惩罚，系咪啊？冇错。 我话知你系本来你自己系一个几有钱嘅人，我揾到你一个咁嘅地方嘅话，其实你真系乜嘢都冇啊！ 好惊啊！当你习以为常，突然间唔一样咧，好惊。好似我今朝咧，我第一次翻嚟咧，两位都未翻。 佢都好惊， 你知唔知啊？每一日第一个视线影入我眼里边咧，就系 Michael 个背囊。一到，咦，冇背囊嘅，冇声嘅，你明唔明啊？入到去，哇，冇人， 有冇打俾妈咪？妈咪 仲 要 未开灯，我突然间谂，今日咪星期六 咧？ 咁蠢嘅蠢仔。第二，两位唔翻咁我点？ 今日好塞车啊，好大雨啊！ 系啊，我谂住话，揸病走。 好啦，翻嚟我哋今日有呢个星期五嘅。 一阵间有老妹妹日记啊吓，咁其实头先讲咗咁大个篇幅嘅话，我谂都系想话俾大家听嘅啫，系我哋系需要人嘅，大家多啲嘅相处同互动嘅。 听个复苏快完啊，雷暴警告廿时候到今日两点钟。廿四度气温，相对湿度89%，有呢首歌曲《Nothing But the Real On》。 Joke, I didn't get. But when you're home with the radio on， 雷暴警告有阵咧，今日两点钟。所以我哋有老妹妹日记之外，十一点后咧，我哋会有你又知唔知啊？大家可以啊知啊呢个世界上发生嘅种种唔同嘅事情啊。仲有我哋今日有嘉宾过嚟香港仔啦，同埋 长洲。 到底张宝仔洞有啲咩玩？系咪入去冥想一阵咧？ 老妹妹日记，你是你本身的神奇。我的朋友不多，但是真心要找人倾诉心事的又有好几个，就算一排没见，但是都可以追回那些剧情，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最近有一次跟朋友讲起，究竟在朋友之间有没有一些习性脾气其实是一路在包容对方的呢？有人就讲出话，你啊好神化咯，即是话以前呢你是好我行我素的，讲嘢呢又直来直往，不按本子办事，时刻都在改变，其实都有点难以捉摸的。咦，好神奇感啊，咁听落其实都唔知係煲定係扁㗎喎。我只係觉得被种种呢啲嘅神奇有啲怪怪地，到我呢一个嘅年纪嘅话，俾人哋咁样讲其实都真係冇乜所谓。我假设神奇就係神妙奇特，即係话有啲与众不同，别树一格，隐约有一种不为世俗所规定而失去自己。你话我怪，只不过係我活喺自我嘅世界。最近我睇咗有一部电影叫做《妈妈的神奇小子》，支持香港嘅港产电影嘅就係我自己呢一排希望可以做到嘅事。推出嘅时间正係食住东京奥运带俾大家嘅热血热情嘅余温，喺残奥举行之前嘅夹缝，我觉得时间係夹得啱啱好嘅。改编自真人真事嘅励志电影从来对于我都有吸引力。主角就是关于残奥金牌运动员苏华伟的故事，一个讲输在起跑线，天生残缺，觉得自己会有缺陷，但是不代表会失败，依然会是努力地跑出个未来的经历。本来我看到，咦，由一位新晋的导演尹志文拍摄讲一个运动员的电影，会不会有些服服地啊？开头入场的时候都觉得有些令人担心，但看完之后发觉整套戏非常流畅，对白精警，而且贴地，有港产电影特有的味道。看到苏华伟落场比赛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在看着体育比赛的兴奋。啊，又咁啱，我睇嗰场係有啲学校嘅老师带一班学生仔去睇嘅，所以当冲线嘅时候，你会见到全院嘅小朋友都会拍手欢呼。当佢描述苏华伟同埋苏妈之间嘅母子情，有一句嘅金句係咁讲嘅，佢话妈妈嫁俾爸爸，结婚嘅时候冇乜金器，我以后就赢多啲金牌俾你。跟住就听到索鼻声同埋抄纸巾嘅声音此起彼落。另一个令到我好心酸嘅劇情就係、是、苏华伟唔想减轻呢一个家庭嘅经济压力，而要去做速递员搵生活费，放弃跑步，讲出一位残奥运动员佢哋嘅辛酸。我喊湿咗一个口罩，发觉喺香港做一个运动员嘅困境，比赛欢呼胜利过后，面对现实嘅残忍。呢一套戏想讲嘅 message 都成功 deliver 到，除咗话苏华伟个人嘅奋斗， 苏妈的硬正，母子之间的爱和感情，和教练之间的努力奋斗，甚至乎细佬的付出。写情方面我觉得是交代得好好，非常感人的，亦都照顾到就是面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想法。希望所有的运动员都能够得到一样的资助和回报，争取同工同酬。不得不提的就是选角的成功，不论是主演少年时代苏华伟的冯浩洋和成年时代的梁仲恒，两位都入木三分，可见演员所下的苦功已经到达了忘记自我而进入了苏华伟角色之内的淋漓尽致。亦都很开心见到香港不断有出色的新晋演员的出现，在一个有经验的演员的带领之下，创作出有诚意的作品，化腐朽为神奇。最后关于吴君如，今次真是被新演员抢了不少戏，不过集监制与演员于一身，她都不愧是一个神奇妈妈。 人潮里又有谁？ 来自呢个妈妈的神奇小子啊，呢个歌曲吓，快到早上十一点钟，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两点钟嘅，我哋先听听十一点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嚟继续我哋丰收快活人。 行业长期健康规范发展，东京残奥会游泳项目两名港队代表都未能够晋级决赛，上届金牌得主男泳手邓伟乐。在男子 S 十四级200米自由泳争取卫冕失败，他在初赛第二组排在第三线道，起步的反应时间是六名泳手之中最慢，头100米一直处于第五，最后100米邓伟乐发挥后劲，一度追至第三，但是最终游出1分59秒77，小组第四名到终点。初赛三组总成绩前八名的泳手晋级决赛，邓伟乐总成绩排名第十，未能够出线。另一名女泳手陈瑞琳出战女子 S 十四级200米自由泳初赛，12名参赛泳手分成两组，同样是总成绩前八名可以跻身决赛。陈瑞琳被编在第一组第二线道。整场赛事他都处于较后位置，最终以2分20秒37的时间第五名到终点，总成绩排第九，未能够晋级。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较大，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周两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67点，升151点，总成交金额55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5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40点，升2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7.8升6.2，美团233.2升6.4，阿里巴巴161.5跌7毫，药明生物115.1跌1.8，小米集团24.95升5毫，安踏体育152.5跌2.4，吉利汽车25.95升7.5，快手72.95升2.55，京东集团304元升7.4。比亚迪股份262.8升6.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8，英镑10.665，瑞士法郎8.494，澳元5.637，加元6.14，新西兰元5.405，欧元9.155。每百日元对港元7.0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78。日经平均指数报27,651点，跌90点。港金现价报16,67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82美元，卖出1,79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慢线的坏车呢就已经拖走了，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噶，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苏屋村慢线的坏车拖走了，车龙未消散，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楼街，

佢叫桑强啊。 O K， 系啦，因为日本人少于你婆四个 字。死啦，两位，我肾上腺开始飙升啦。 唔使惊啦。 点解啊？ 我唔系惊，我认真啊。 哦 ，O K， O K， 好。 我仲未谂到今日用咩方法去对付你哋、嗯。 好，咁你一阵间就你叫唔叫名啊？定系都系轮流答嘅，系咪？ 我哋一齐商量噶，商量商量， 我哋唔系抢答噶。 开始今日你又知唔知第一条系，其实都冇乜点得推敲嘅，都系撞估嘅啫吓。 你理得我、嗯？ 第一个问题就系、是，2020年10月曾经打风热带风暴浪卡袭港，今次嘅台风浪卡或者南卡或者 Nangka N A N G K A 呢个名字由马来西亚提供嘅。浪卡其实系一种生果。香港人比较熟悉佢嘅名字叫做乜嘢呢？浪卡即系一红毛丹，二榴莲，三大树菠萝，四荔枝。浪卡其实即系一红毛丹，二榴莲，三大树菠萝，定系四荔枝呢？ 印尼系嘛？ 唔系啊，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我觉得系红毛丹。难卡难卡红毛丹红毛丹难卡， 哦，即系你自己将佢将个名咧， 系啊，唔系我哋梗系要推敲啦。 我第一下个感觉我都觉得系红毛丹， 红毛丹字啊， 嗬。但系你难卡难卡，即系我哋如果系咁样讲嘅，即系你话系用佢个音嚟去音译啊嘛。难卡难卡， 红毛丹， 跟住系啊，跟住又 榴莲。 榴莲榴莲， 唔 好似 冷卡 冷卡唔冷卡，得雪波碌得雪波碌，咁应该唔系啦。仲有 Big Apple 荔枝 荔 枝荔 枝 荔 枝荔 枝， 红 毛丹 冷卡都似荔枝喎，冷卡冷卡荔枝荔枝。荔枝， 但你又系即系捉佢，姐姐 ，OK， 我唔跟你，荔枝 一个估红毛丹，一个估荔枝， 有冇人中？ 系冇人中嘅， 大树菠萝。 榴莲啦、 啊，大树菠萝， 马来西亚最出名的榴莲。 榴莲，榴莲应该唔叫榴莲咧个名。 榴莲， 我哋都有有啲有风姐叫榴莲噶。 嗯， 我哋有个同事都叫做榴莲。 系啊，我哋有个同事叫榴莲。 系啊，个写法唔系咁。 唔紧要，我拣榴莲。 好，我要大树菠萝。 好，正确答案，浪卡即系大树菠萝。 点搞啊！ 连运气都输埋， 大树菠萝，大树菠萝。 我中意你呢个讲法，连运气撞都撞输， 撞都撞， 撞都撞输。 夹住你， 嗱系咪有啲乜嘢嗬？即系对付你哋咧咁样。 喂，人哋琴日9000万嗰个原来喺投注站求其买嘅咋， 通常都系咁噶。 系啊，你咪又读号码，又计计计， 又或者话言率有几多啊？ 好，下一条， 等阵。我决定用我嘅遗物辩证法， 咩意思啊？有咩遗物啊？ 你唔好理我啦。 讲到咁大，遗物辩证法，即系你死噶咯？如果你输咗，系咪？OK， 请听住，大笨象体型庞大，不过大家知唔知道大笨象有害怕嘅嘢嘅咧？ 老师， 以下所三，以下等老师讲先好冇？以下数四样嘢，四样嘢 系 有边一样唔系佢惊嘅嘢咧？ 哦，即系三样佢都会惊嘅，得一样佢唔惊嘅啫。 一老鼠，二蜜蜂，三辣椒，四人 唔惊啊！ 一老鼠，二蜜蜂，三辣椒，四系人。 我听 辣椒、啊， 我睇下后援会有冇咩指示？冇 后援会冇后援会，我今日走晒喎，嘉宾会啊有 嘉宾唔睬你， 嘉宾后援会 ，Tiffany 都可能可以问，Tiffany 妹妹都可以问嘅，系啊，Tiffany 反应 ，Tiffany 妹妹冇听 啊，哦系咩 A 啊？佢话系 A 啊 ，A 喎， 系啊， 诶 A 系老鼠， 点解咧？ 唔惊 B B。唔系惊，即系有三样，哎，我唔知啦，咁样，但系佢嘅唔知特别 Q。 有边样嘢系佢唔惊嘅咧？ 辣椒， 一 大家 老鼠， 系 二蜜蜂，三辣椒，四人。 人先啦，你觉得 大四样嘢？ 大象惊唔惊人啊？你觉得？ 大象人可以又即系骑佢啊，又咩又劳役。 有一段时间象牙令咗佢哋死好多噶，因为象牙即系当佢仲系可以。 你唔好到我哋啊吓！ 唔系，但系人即系惊唔惊人呢一样嘢就好似同你嗰啲吓，即系我哋点 老鼠咧，我都觉得佢惊嘅，因为斗兽棋我哋由细捉到大，系咪先？ 定系因为就系呢一样嘢，唔系咁，只不过系因为嗰个棋嗰、那个 设计 系咁啫。 佢嘅分析系聪明啦。 喂，你有咩意思啊？你唔好有誤導啊！ 我自己諗嘅嘢，我講出嚟啊！我諗嘢嘅啫， 辣椒。其實你嘅心裏面嗰啲嘢出咗嚟啊！ 我對唔住，我自己諗嘅啫。 佢係唔驚老鼠嘅，其實。 驚辣椒。辣椒，辣椒。 A 有冇中 老鼠嘅辣椒？ 有冇中？ 有冇中？ 有。 係啊，辣椒。 老鼠。 答案就係老鼠。话大笨象惊老鼠基本上就是一个迷思同埋一个系荒谬嘅传说，因为佢一脚就揼死佢噶啦。蜜蜂反而咧，佢系会俾佢针咧，佢系会好惊嘅。辣椒味老大笨象好惊辣椒味嘅，佢一闻到辣椒味佢就走噶啦。人系因为多年咧佢猎杀啦，同埋系即系奴役佢啊，令到佢对人咧都有啲惊，不排斥嘅，即系见到人群佢就会匿埋，因为惊你又捉咗佢，捉佢仔啊，诸如此类咁样吓。 好， 马小 强 暂时咧连输两分嘅，我哋又话一齐商量嘅。 唔关你事，唯物辩证法唔系咁解。 唯物辩证法， 第时先做到嘅唯物辩证法， 系啊， 过多十零廿年先做到唯物辩证法。 佢而家已经做啦，会唔会早一啲？ 我知。 华灯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抬得太耐头。最后唯有街灯见人奋斗，总要暂休，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加油已加油够，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唱前程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战斗，未了缘由下过着手，一个人牵挂是牵挂，再放下是放下，身体随心心流忧亦流也易，只要能洒脱是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总需停一次，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蔷薇蝴蝶季节性最高，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 各位听众， 你又知唔知主持人梁博士？ 好，第二部分而家暂时咧，我哋嘅参赛者阿小蕊蕊咧系两分占先嘅。 唔使讲，我记得翻。 继续继续追， 唔好讲。 你嘅分数咧 唔准讲 零鸡包。佢叫你唔好讲啫嘛，我可以讲系咪？我可唔可以讲啊？ 零鸡包， 零鸡包，零鸡包。 好，第二部分，继续争取吓。 有史啦， 六世纪，十六世纪之后吓， 系十六世纪之后， 香水喺法国突然间大受欢迎吓，大行其道。主要原因以下四个，边一个呢？第一，法国人当时相信香水有催情作用。第二，法国人唔鍾意冲凉，要用香水冚咗啲汗味。第三，法国人认为茶香水系一种最新嘅时尚潮流。第四，当时个广告策略非常成功，於是大家都去系吹捧追买呢一个香水啦。 我已经有。冇错，唔中意冲凉， 唔中意冲凉， 系啦， 系啊， 废话少讲， 应该冇乜可能。 我冇啊，废话，废话，你对主持人尊敬啲，唔好话 我 废话，我 话 我废话， 粗皮啊！ 无端端话我废话，你参加百万富翁，你会唔会叫陈启？但你废话少讲。 系啊， 你会唔会咧？ 啤 啤啤咁样系嘛？我点会咁样咧？ 冇礼礼貌， 基本个礼貌都冇。 两位咪拣 B， 系 唔中意冲凉， 唔中意冲凉。 答案系 B 啱嘅， 好嘢。 因为当时佢哋系唔中意冲凉 啊， 甚至咧我睇翻个即系个记录咧，好多人咧一年冲两三次凉嘅啫。 哇！ 同埋讲紧个咩凡尔赛宫啊嗰啲咁嘅地方咧，其实基本上系好臭嘅，因为嗰时候其实系冇抽水马桶啊嘛，所以咧你见到个画面嘅话，其实实际上。我话情况唔系咁， 唔系咁浪漫， 系啊，唔系咁浪漫嘅。 嗱喺呢度，我宣布，请勿再用零鸡包嚟形容我。 咁当然系啦，因为你而家有一分啊嘛。 你而家系一碌棍， 系啊， 怪侠一碌棍， 系啦。OK， 好，翻翻嚟大笨象嘅世界啦。 嚟， 非洲大笨象偶然会偶然啫，会食翻自己嘅大便。点解咧？第一有医疗作用。第二因为搵唔到嘢食。第三，因为非洲象佢嘅消化力得 40%， 所以便便里面其实仲有好多食物嘅，因为根本未消化，原隻走翻出嚟。四，佢哋情绪出现问题，所以会食便便。到底乜嘢呢？ 三，仲有嘢喺里面嘅，再食。 一支棍。怪盒一支棍。 我唔同你商量啦，我就系我自己嚟。 怪盒一支棍。 锁定三。 你用唔用啊中国及上次教嗰个啊跟住佢咁跟住你输咪一齐输赢 因为而家暂时系二比一啊三比一喎。 佢输硬 喎。佢输硬喎就算佢赢咗呢条嘅话佢都系输喎。咁你放弃啊 佢揀三即系消化力得 40%。 呢个系咪就系唯物辩证法 肤浅。肤浅费事教你。费事教精理， 你自己根本都唔知道 情绪，我拣情绪。 情绪，因为有情绪嘅话，所以先至为你啲咁嘅嘢，系啊。 佢有时间中都会食自己的便便， 我都估佢应该系，应该食唔少。 又要逼我讲废话少讲， 答案就系、 是、情绪。 Sarah 嗰个啱，因为好多食物未消化。 四比一。哇！你用先得。 好 ，Sarah 四比一赢咗。 大获全胜。 恭喜你。 受太耐，跳下去为你，为我，为爱，为命运而爱，就在华丽世代，世界已不在，谁偏偏一再等待，到终 世界已不再，谁偏偏一再等待，到终于不记得等待，到心中开一个荆棘海，能荆棘海，能越刺越痛越有未来，伤害到终于不觉得伤害，若你再叫我脑归来，归来荆棘海，然后你再我在， 十一点半啊，听你嘅风骚烦啦，室外温廿四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仍有，到今日晏昼两点钟嘅，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吓。好，我哋先听11:30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派发即日筹嘅安排，今日起扩展至12岁或以上学生。喺界限街体育馆外，今朝9点之前，有几名学生排队等候领取即日筹。一名中二学生表示，本来打算网上预约，但系知道政府扩展即日筹，决定一早嚟排队。而政府早前表示，70%以上學生同教職員接種疫苗之後，可以恢復全日免授課。他擔心要網上上堂，因此趕在開學之前接種疫苗。即日籌安排目前可供60歲以上人士同12歲或以上學生領取。每日上晝7:45開始派發，先到先得，派完即止。12至17歲人士接种时，必须携同家长同意书。政府宣布再度委任容永琪为考评局主席，并且委任陈毅生加入考评局，成为新委员。同时再度委任现任委员李匡仪，任期由9月1日开始，为期3年。此外，岭南大学教务长张惠芳将会出任由大学校长会提名的当然委员。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考评局是教育局的重要伙伴，来自教育界和其他专业界别的成员，有助提升考评局的专业水平。他期待容永琪带领考评局继续发展。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回应美国副总统何锦丽访问越南期间的中国对南海胁迫论，批评美方已经不打自招，此行目的就是要挑战中国，向中国施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大使馆表示，中方有信心和地区有关国家共同努力，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推过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和管控分歧，积极开展合作，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大使馆又说，美国真正想要的不是地区和平稳定，亦都不是什么航行自由，而是美国军舰在南海的横行自由。美国是南海军事化的真正推手，是胁迫霸凌的真正黑手。不过地区国家不会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跑， 更加不會跳上美國的反華戰車。中方奉勸美方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強大能力。南韓新增184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連續52日錄得過千宗病例，累計超過245,000宗確診。新增病例大部分屬於社區感染，首都圈佔超過六成。新增八名患者死亡，累計2265人不治。韓聯社報導，由於全國各地發生多宗集體感染事件， Delta 變種病毒已經成為境內主流病毒株，確診病例規模隨時會增加。另外，感染途徑不明的病例佔超過三成，連日刷新紀錄，疫情形勢嚴峻，防疫部門正在全力研究對策。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朝早雨勢有時較大，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偏東風。展望週末和下周初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現在氣温24度，相對濕度 91%， 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下午2點。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05点，升89点，总成交金额63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8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6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4元，升2.2；美团230元，升3.2；阿里巴巴160.7，跌1.5；药明生物115.8，跌1.1；小米集团24.9，升4.5；吉利汽车25.8，系升6.5；安踏体育153.5，跌1.4；快手72.45，升2.05；京东集团302元，升5.4；比亚迪股份261.6，升5.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8，日元109.99，瑞士法郎0.918，加元1.269，人民币6.486，英镑对美元1.37，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7,582点，跌159点。港金现价报16,70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7美元，卖出1,799.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宝翠园一段挤塞，龙尾在福慧苑对出，跑马地的山光道山川道一带都是车多挤塞，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合和中心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在宝云径。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车多，龙尾浸会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就车多，龙尾在西贡消防局。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的时间他们。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话你知。 安全是救命，进行离地工作时要使用符合安全标准的轻便工作台，例如梯台和功夫凳，千祈不要贪方便用木梯啊。 工友应曾接受由供应商提供的使用轻便工作台安全训练，当中包括如何搭建和拆卸轻便工作台，确保他们是清楚了解使用轻便工作台的安全事项。 使用之前应按照制造商手册做好检查和确保梯脚和铰位已经完全张开，而脚撑亦都完全伸展和锁好，以确保工作台处于安全使用的状况。 工友上落轻便工作台嗰阵，应该面向轻便工作台，并在上落楼梯时保持三点接触，即是用双手捉紧扶手，以及同时以单脚企稳，或者双脚企稳，同以单手捉实扶手。上到工作台就要扣好围栏。 使用轻便工作台嗰阵，你都切勿过分伸展身体于轻便工作台之外，或者倚靠喺轻便工作台嘅围栏上面借力啊！ 如果发现轻便工作台有损坏嗰阵，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张贴告示，并且移去代修区，避免工人误用啊！以及要通知管工安排维修。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话你知。 马俊伟同陈美玲继续倾。 我谂，因为我即系好细个就出行啦。如果我去加拿大读书，咁我咪去咗外国都几好、啊。 系， 但系我都担心嘅，因为我惊住死啦。如果读完书翻嚟冇人再想听我唱歌，咁点算啊？咁 系， 咁我爸爸话：你去读两年书翻嚟就冇人想听你唱歌，你根本就唔系材料啦。 逢星期一晚上10点到12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名人启示录》。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彼得。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两位朋友，今日专家时间，不如介绍下赖小强好吗？ 好，请啊，今日咧，我为咗大家咧，听日后日咧可以有一个欢愉嘅假期咧，我请咗两个旅游达人、 嗯， 第一位咧就系 Kitty 姐姐， 好嘢。 跟住咧，阵间12点咧就有一个威哥，我哋而家先同阿 Kitty 倾下偈先。 冇错、哦，我哋先系香港仔先。 冇错， 正啊！ 嗱、嗯、，Kitty 头先咧，其实基本上咧，我哋喺咪后都已经 玩得开心啦，已经 讲 得好开 心。 好似去玩 你立晒啲嘢， 我立晒啲嘢啦，去边度食嘢啊？系咪啊？哇，食艇仔粉啊，咁样咧，我已经饱晒啦。 我 话 俾你听，头先我都唔输蚀，我叫阿威哥咧帮我搞一个长洲捕鱼 团， 喺度渔船过夜， 系啊，捕美人鱼系咪？好啦，咁我哋同阿 Kitty 倾下偈先啦。 好啊，好啊，好啊 ，Kitty 你好， 欢迎你先啦。系啦，咁啊，讲紧咧就其实你自己嘅工作其实都系集中于嘅，就系用美食嚟去介绍嗰个地方。 我系一只小蜗牛啦，透过食物咧嚟讲香港嘅古仔啊，非常好。 小蜗牛。 咁香港真係美食之都啦。咁但係如果你即係縮細咗，今日淨係講住香港仔先。香港仔我真係好知識單薄嘅啫。我淨係知以前有山窿魚蛋粉，即係呢個因為我知道香港仔最叫做多人啫。點知唔知叫山窿魚蛋粉？你知唔知啊？ 山窿定係 山窿啊？ 一個大山窿嘅山窿。 山窿形容佢個地方， 因為嗰個鋪頭個位置咧，就縮咗喺一個好似山窿山卡啦，凹咗入去嘅地方啊。咁啊，所以大家就叫，其實佢真名好似唔係叫山窿魚蛋粉，佢有個名嘅，但係大家因為 都唔記得啦， 係啦，因為要好似行一個山窿入邊咁樣食嘅，唔知阿 Kitty 有冇去過，即係佢最舊鋪， 好隱世喎。 山窿魚蛋粉點解出名呢？就因為佢喺香港仔啦，香港仔好多嗰啲船家咧攞咗啲雜魚翻嚟咧，咁嗰啲雜魚講真就 好味，新鮮， 未唔係大魚賣唔到話太高價錢噶嘛，咁就交去俾佢哋 開魚蛋粉 做魚蛋，係啦，就最初就咁樣嚟嘅， 係啦。 好啦，咁其實你話講開話即係香港仔，點解我哋今日要集中香港仔？會唔會可以咁樣講嘅啫？我話俾你聽啊，識食嘅一定嚟香港仔。可以咁講啊？ 咁又唔係咁講嘅，好多時香港人唔中意食海鮮， 係啊， 超級 中 意。 師傅啊， 我哋真係數一數二啊，中意食海鮮。 一時又要去西貢，一時又要去長洲咁 啊， 山長水 鯉魚門啊，或者嗰啲咁。 冇錯， 但其實喺我哋即係好出名香港仔嗰個漁港裏邊咧，都有海鮮食，同埋咧仲可以揾到一樣啊，而家即係好難揾嘅叫艇仔粉。考下你哋兩個識唔識？ 艇仔粥我食過喎。 系我听得粥啊，听得多。嗱，其实咧，头先我哋麦后咧，我又唔可以扮唔知嘅。我哋咁年纪，点会唔知啊？嗰时铜锣湾咧有呢个避风塘，避风塘咧就譬如三五朋友咁啦，租只艇咁啊，撑你出去啦。而出边咧，仲有一只艇嘅生果艇啊，卖唱艇啊，卖唱艇啊，唔系卖唱，卖唱歌嘅唱啊，因为唱歌啦。另外有啲海鲜艇啊，有啲绿粉啊，即系不过绿粉绿成嗰啲，咪嗰啲艇仔粉啊。 系啊，咁但系点样为之正宗嘅艇仔粉咧？头先同阿 Sarah 你都讲过，其实咧佢真系喺只艇仔上高煮嘅。咁啊，简单讲咧。是一個燒鴨或者雞啦，切雞嘅一個河粉嚟嘅。咁但係個精華咧就在於個湯底啦。佢咧就係真係用大地魚啦。咁喺個避風塘裏邊啲住家艇咧，其實佢拍緊咗喺度咧，佢有個船篷噶嘛。咁個船篷咧，平時佢哋咧攞咗啲大地魚啦，佢就喺個船篷上高咧就曬乾佢。大地魚要烘到佢出油咁樣咧，先至香嘅。咁佢用嗰個大地魚磨咗粉，再加埋啲蝦殼啊、啲鴨骨啊咁樣熬個湯，啖湯先係個精華。然後咧，嗰個粉咧係要佢特登咧同出邊啲河粉都唔同嘅。舊時咧講緊即係六七十年代咧，嗰陣時未有機器啊嘛，即係啲河粉係手切嘅。 哇！即係本嚟成塊，跟住切咗一條一條一條一條咁樣。 嚇！佢講究咧要切到兩分嚇，即係兩個 mm 咁啊，特別幼啲嘅咁咧。如果你小學生有讀過數學就知啦，個 surface area 大啲，面積大啲，索湯咧特別好噶嘛， 所以佢叫掛汁係嘛，索湯， 索曬啲咁好味嘅湯汁啦。 咁同埋我唔知又考下主持你啦，大膽喎， 唔緊要， 唔 係 你啊嘛，我哋真係喺你身邊度講嘢。 點解艇仔粉係燒鵝燒鴨同埋呢一個雞咧切雞咧係啲？ 我都有問號啊， 避風塘有乜關係先？ 避風塘有乜關係？依個真係。唔知喎， 我估 Kitty 姐姐，因為咧佢哋要出海，所以咧要買去喺岸嗰度買啲燒鵝啊、燒鴨啊、雞啊， 唔買其他嘢， 可以買第二啲嘢噶，可以買叉燒啊， 冇錯啦， 燒 腩仔啊， 係咪？ 你咁樣樣即係搞到我， 我係車 輪 處理。 會唔會係如果我真係諗住係一個湯粉嘅話，你講緊呢兩樣嘅就係燒味係會比較能夠出到味定係襟浸？ 因為最多人想食呢兩樣嘢，即係最多人中意食呢兩樣。 最受歡迎。 咁但係阿小強咧， 又唔錯得曬， 唔錯得曬嘅。咁但係調翻轉啦，咁嗰啲漁民咧，去出海咧，講緊一出可能係兩三個月嘅。 係啊，係先至翻嚟。 所以咧，佢哋出到去嘅時候咧，其實真係好難食到燒味嘅。佢哋翻到嚟岸嘅時候咧，所以佢哋就會好想食一啲肉類啦，一啲燒味，即係岸上人你覺得好普通嘅。但是对他们来说就是没事。 饿了很久。 是啦，所以呢他们在个避风塘里面有些粉艇啊，有竹艇啊那些。那这个 艇仔粉咧就係咁樣一個靚嘅湯，用翻佢哋好地道嘅 大地魚、 蝦啊、殼啊嗰啲咁樣， 好鹹香嗰個味嚇。 啊，咁同埋呢個水上人咧，佢成日都曬住太陽，體力勞動出好多汗噶嘛，所以佢哋嘅口味都會偏鹹 啲。 咁所以其實喺呢碗艇仔粉裏邊咧，你真係睇到咧水上人啦，嚇或者一啲漁民嗰個生活嘅習慣咯， 精華所在添，同埋嚇。咦？但係我記得嗰陣時候嘅話，咪係咪一定係河粉？我記得佢有賴粉叫， 即係你嗰艇上面。 因為我記得我嗰陣係跟歡樂今宵嘅同事，佢哋帶我去見識一下。 但係嗰種風味咧，真係不能代替，有少少海水嘅鹹味咧，空氣之中啦， 鴨鴨鴨鴨 啦。仲有頭先我講，如果冇記錯，有啲叫做老尾嘅，即係嗰啲咩香生腸啊，咩墨魚，佢都有一隻咁嘅艇，都有啲咁嘅艇， 六小寶啊、四小寶啊、四小福啊嗰啲 咁樣，豬耳仔啊。 呢啲嘢咯， 呢啲咁樣嘅嘢咯，係啊，有個大光燈咁照住， 冇錯， 好有風味， 好有風味，真係好開 心。記唔記得嗰陣時咧，係有一隻艇咧，有隻三板真係煮粉嘅啦， 有見到， 見到，見到。 咁你食咧，其實喺另一隻艇嗰度。 係啊，我哋上嘅係上嗰隻艇， 係 坐人嘅，係啦。咁跟住佢就係你會嗌埋佢嚟啦，跟住佢就喺側邊度煮，專 洗埋 你嘅 艇 嚟嘅，係我都記得。 嗱，咁我講呢個咧，既然即係呢個艇仔粉咧，我話真係即係正宗啦，佢而家仍然係維持緊呢一個咁嘅運作嗰度， 我以為冇咗好耐啦。 香港仔有仲有呢啲海鮮艇咩？或者呢個咩 area 可以即係差啲艇出 去？去咗香港仔啊！因為嗰時候我去食嘅時候咧，就喺銅鑼灣， 冇耐啦， 就喺嗰個禮炮嗰個位嗰度上船嘅，我記得 啱 啊，係啊。 咁又公平啲，咁呢個避風塘美食咧，令到佢即係世界聞名咧，其實係真係呢個銅鑼灣嘅避風塘。咁但係咧，唔單止銅鑼灣避風塘有呢啲避風塘美食啊，粉面艇嘅香港仔其實係香港即係差唔多係最早嘅一個避風港啦嚇，咁避風塘啦，咁其實香港仔都有呢啲粉艇， 而家仲有， 而家仲有， 咁啊，同埋咧 好正喎，想去喎。可以點揾佢？ 佢周圍流動噶嘛， 即係好似個的士咁樣係嘛？ 係 周圍揸㗎佢，咁正，咁我點揾佢？我點 call 佢？ 嗱，夜晚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嘗試咧去香港仔海濱公園嗰度，因為我第一次發現呢艘艇咧，都係話説我喺嗰度散步咧，我都係香港仔街坊啦。咁啊，見到咦，點解嗰個公園嗰度嗰啲花圃咁多啲碗啊，咁啊搭曬喺度，跟住又見到 即係坐喺花圃就入只艇埋嚟，就落啲粉，佢就遞上嚟俾你。 仲有人喺個碼頭度排咁隊，跟住望上 你講係咪紅星爺廟嗰度嗰個？ 紅星爺廟就唔係，嗰度應該咧就係近住嘅去索古灣嗰 個碼 頭行翻個香港仔嗰個方向中少少，咁嗰度咧有個公園仔嘅，有個類似涼亭咁嘅，係啦，同埋有好多啲座椅咧做到古色古香，好似隻艇仔咁嘅形狀嘅。 你喺嗰度就係啦， 嗰度夜晚多數喺嗰度嘅， 喺嗰度嘅。 咁但係你話日光日白，我想食晏晝或者食個下午茶，食艇仔粉 係 都得。 佢全日喺度㗎，日頭都喺度㗎。 佢朝早都開檔㗎啦，大家 朝早已經開檔，係咪要 call food Lena？ 犀利！ 我要艇仔粉咁樣。 唔使，你直接 call 佢就得啦， 直接 call 佢。 咁 神奇， 佢個服務咧與時並進啊！佢有手提電話 啊！哇，真係 識佢啦！ 真係與時並進。 我想阿 Kitty 啊，幾錢碗啊？ 好玩啲咧，你真係想品嚐翻頭先阿 Sarah 你講咧，銅鑼灣避風塘嗰種風味。 我上個艇都得， 係上只艇食，你可以咧。嗱，索性坐個三板，遊埋個避風塘，遊個船河，吹下啊，吹下呢個風先，海風先。啊，講真咧，隻艇咧就冇冷氣嘅，咁但係咧， 一定啦，大家真係唔好 expect 嗰啲有冷氣，仲要吹冷氣就唔好去真 係。嗰啲就係。 但係咧，喺個避風塘度咧，都涼風雜雜嘅嚇，都唔會話熱得好緊要。咁你遊個避風塘一跨啊，再打埋卡，例如啲珍寶啊嗰啲咧，同埋你可以360度睇到咧，前面就金碧輝煌好靚啦，後邊其實一個等船嘅，有好多廚房啊，有好多嗰啲後援嗰啲設施啦。咁呢啲就比較少機會，亦都 可以經過鴨脷洲的時候看到原來香港有很多船廠嘛、 嗯 啊、我這個對我來說就開眼界、嗯、我知道香港有做船廠、嗯、但是呢我知道越來越少、嗯、但是呢我坐完那個三板油之後呢、嗯、 就見到很多了、 啊嗯、原來都還挺多還挺興盛還有我見到呢、嗯、除了說一般的住家艇之外呢其實有很多很漂亮的遊艇呢、嗯、人 拍了那裡、嗯、 即現在都還有水上居民的、哦、但是他們呢部分後第二輩那些呢、嗯、他們已經住可能變成一隻遊艇來 的、啊嗯、又在那裡住了這樣、哦、 遊完個船舶之後呢他就會車回去一個呢、住家艇、 嗯 啊、住那隻艇呢當然即是已經好像一個博物館這樣的了、嗯啊、給你去影相打卡的了、 嗯 啊、那你在那個住家艇那裡影完靚相打完卡之後呢、 嗯、 你呢就可以在那裡就吃東西了、啊、你就會看到那隻艇仔粉、 啊啊 就拍咗喺你頭先坐嚟上住家艇嗰只三板隔離，咁、 嗯、 你咧就可以睇住喺嗰只艇嗰度咧，就誒點、 樣 煮碗粉，跟住佢會遞埋、 啊、 碗粉上你嗰個住家艇嗰度、嗯，你就可以喺嗰度咧就慢慢食。誒、當然咧、嗯， 好吸引， 相機先食多嘅， 相機食先。 但係 Kitty 啊，頭先我哋一路講咧，住家粉啦，大家好想食啦。但係海鮮咧，如果香港仔而家海鮮，佢嗰啲仲有冇噶？定係冇噶啦？ 其實 如果你要介紹，即係譬如我哋想去係、嗯、啊， 海鮮 食海鮮嘅話，有啲咩好去好地方介紹？ 我又 係咪應該去鴨脷洲好啲啊？ 鴨脷洲我覺得會大路啲， 會大路啲。 咁、 嗯、 但係如果你話我冒險心重啲，好奇心重啲啦嚇，我陳優太妹咁咧。其實好多人唔知咧，魚市場香港仔魚市場裏邊咧，佢、嗯、有個員工餐廳嘅。咁嗰度其實咧， 咁特別。咁但係員工餐廳，我哋唔係員工入嚟嘅。 喂，呢、這個 就係、 是、 呢、這個就真係正。我跟人去過嗰啲員工餐廳嗰度食一啲真係漁民食嘅漁民餐，好好食。是啲即係我哋未食過唔會咁整嘅，例如淨係個湯，哇一流。 係啊，個湯必飲啊，係一個完全奶白色嘅魚湯。 哇！ 哇差唔多個個都 咁多種嘅魚仔喺裏邊， 集大成。 係啊， 有咩訂位㗎？ 訂我諗你會揾到好嘢食多啲咯、嗯。如果你真係去諗住係去食海鮮嘅話，嗱、嗯，但係要留意一下，佢、嗯、係開到晏晝四點嘅咋。 嚇、啊！ 因為佢個營業時間咧， 做完節目都一點，嗱嗱聲， 飛車你 都唔著撲佢。 去凌晨四点开嘅，你 哦咁夜凌晨四 點，但系咪真系有得食先？如果我真系凌晨四点去，有时我哋去嗰啲以前喺日本咩筑地街啊市场啊嗰啲，都系咁噶啦，即系凌晨去睇下嗰个点样拍卖，系啊，有而家有仲有冇嗰啲咁嘅？ 四点咁啫，你去到应该系食早餐啦。咁 几正啊！我都系食过渔民早餐， 嗰度有个名物。啊、由那裡出來、嗯、出名到去鴨脷洲的、 嗯、 除了海鮮之外、 嗯 啊、就是粒粒西多、 嗯、粒粒西多 是 是 是是 香港才有粒西多 很出名的、那個嗯、很多人去到呢去將個西多切到一個正方形一粒粒咁樣， 係、嗯、 啦，變咗咧你 食起上嚟方便啲。 通常細個咧炸過嗰邊咪特別好食噶嘛，啲角位 係啊係啊係啊， 切咗去做一個四方形咧、 嗯， 就粒粒 就粒都有角位啦。 哇！ 即 係 好似炸魚蛋頭咁樣 咯。哦，又啱喎， 哇！ 又方便你好食。 講到第一好想食嘢，冇錯。不過咧嗱，翻嚟另一位嘉賓講嘅地方仲多嘢食，亦都好多嘢食嘅長洲。我哋翻嚟会有威哥同我哋倾偈嘅， 多谢晒 Kitty， 下次你有机会咧、嗯，再同你一齐寻幽探秘，好唔好？ 多谢， 拜拜。 有你与我，高兴越过，毫无顾忌，否则错过。从头到尾经过什么挂心始终是你多讽刺有过都爱护过从来说话尖酸太过闲言碎语就像点火其实关心更多成为姊妹命运搭配闲谈举杯懒得理会智慧茫然中伤转眼后悔 再会，然而姊妹就是初配，长长短短有亲吻及愚昧，仍然你好足以碰杯，姊妹即使错配，在下世的轮回，彼此的宇宙继续碰杯。 罗文章、黎瑞恩嘅呢一首叫《姊妹 Cheers》，快到中午十二点钟。今日风苏凡除咗有威哥个长洲个美食之外咧，可以打电话嚟，因为我哋就会有呢一个电话点唱时间，18723888。 以往有错不按道理，如同荆棘争执杀气，麻烦好胜偏爱是非，最好光阴亦记起，笑笑喊喊都对住你，从来岁月多得有你，无聊对答字字珠玑，同日风花四起，成为知 电话号码18723888，除咗你可以点唱啦，睇下有冇朋友生日啊，有婚姻嘅 anniversary 啦，周年庆典啦，之外咧都系同我哋分享下，你有冇去过呢旧时嘅避风塘咧？有冇食过啲咩好嘢好正啊？例如话咧去长洲有冇食过长洲嘅美食咧？最近呢几年咧，我去过长洲几次啦，咁啊假期嚟讲真系好多人啊，万人空巷啊，咁啊有啲地方咧就譬如话一啲嘅大鱼蛋啊，又或者一啲嘅长洲嘅美食啊，咁样都系好特别嘅。咁大家又可以轻轻倾下偈啊，讲下都可以嘅吓。十二点半后就开始我哋今日嘅电话时间嘅啦。讲多一次，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18723888嘅，可以即刻打电话嚟啦。雷暴警告，有时间到今日两点钟先听十二点新闻。 男泳手邓伟乐喺男子 S14 级200米自由泳争取卫冕失败，佢喺初赛第二组排喺第三线度。起步的反应时间是六名泳手之中最慢，头100米一直处于第五，最后100米邓伟乐发挥后劲，一度追至第三，但是最终游出1分59秒77，小组排第四名到终点。初赛三组总成绩前八名的泳手晋级决赛，邓伟乐总成绩排名第十，未能够出线。另一名女泳手陈瑞琳出战女子 S14 级200米自由泳初赛，12名参赛泳手分成两组，同样是总成绩前八名可以跻身决赛。陈瑞琳被编在第一组第二线度，整场赛事她都处于较后位置，最终以2分20秒37的时间第五名到终点，总成绩排第九，未能够晋级。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部和港岛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较大，吹和缓偏东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星期日稍后同星期一骤雨减少，星期二、三天气唔稳定。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49点，升133点，总成交金额669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8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6点，升41点。 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475.4升3.6，美團231.6升4.8，阿里巴巴160.9跌1.3，小米集團25蚊升5.5，藥明生物115.7跌1.2，安踏體育153蚊跌1.9，吉利汽車25.85升7毫，快手72.25升1.85，京東集團303.8升7.2，比亚迪股份262.8升6.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8，英镑10.667，瑞士法郎8.499，澳元5.64，加元6.142，新西兰元5.407，欧元9.1574。每百日元对港元7.0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71。日经平均指数报27,586点，跌156点。港金现价报16,70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71美元，卖出1,798.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芝地港中交通意外，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近隧道入口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噶。重复多次，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喺隧道入口咧就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宝翠园一段挤塞，龙尾在启明寺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翻皇后大道东，近合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喺宝云径。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咁较早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龙翔苑也。咁重复多次啦，较早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龙翔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都系车多。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今届东京残奥会，香港派出24名运动员出战8个项目，分别是射箭、田径、硬地滚球、马术、游泳、乒乓球、轮椅剑击，以及今届新增设的羽毛球比赛，当中一半选手还是首度挑战残奥会的添。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我是崔杰彤， 我是阿欧， 我们是晨光第一线， 每日朝早6点， 我们会陪你一起准备翻工， 陪你准备翻学， 陪你准备一日的工作。 梁荣忠、 崔杰彤、 阿欧、 林慧、 白元浩，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每日14,400秒的承诺，每一秒做到最好。晨光第一线。 大家好，我哋系 ERA， 我系肥仔啊， 我系阿迪， 我系宝奇啊， 我系193， 有我哋 ERA 四支嚟到慢动作， 讲动漫难唔到我哋啦， 讲配音我哋有经验啊， 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昼2至4，有子龙、梦梦仔， 仲有思婷， 同你一齐打开二次元之门， 记得留意啊，今个星期嘅慢动作啊。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大家好，我是 J 关心妍啦。咁我觉得咧最快活嘅时间咧，咁而家当然系同我女女一齐嘅时候啦。咁同佢一齐玩啦，同佢一齐暗去瞓觉啊。咁亦都睇佢咧越嚟越长大，越嚟越乖啦。咁同埋有时咧佢会做一啲嘢去氹我啊，锡我啊。咁咧同佢呢一啲相处嘅时候咧，就系我最快活嘅时间啦。咁就真系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嘉宾咧陆续有嚟，我哋欢迎威哥先。 威哥，好嘢！就系、是、咧我哋嘅长洲第三代嘅资深居民啊， 资深居民啦、 啊。我哋点样 address 啊威哥咧？咁样系啦，就系邝国威先生，威哥嘅、哦、你好， 欢迎 威哥你好。 从威哥咧一身嘅健康嘅肤色就知道咧，每一天咧喺呢个长洲，哇晒住咁靓嘅阳光，堆住咁靓嘅海，同埋咁多美食，系咪好开心？ 系啊，好健康添啊，同埋系啦，同我要介绍嗰个就系长洲，我哋大家都会知道啦，就系要搭船去啦。而家咧其实都有好多人咧都会中意嘅，就会喺嗰度啊度下假，又或者佢都会系搵啲美食啊咁样。但系头先咧，原来喺咪后咧同阿威哥有讲话，而家都系有一啲新嘅面貌，而咧我哋都会想透过威哥把口同我哋讲下。如果你话美食嚟讲，我哋都应该要食过咧，咩大嗰啲鱼蛋啊， 系啊， 大鱼蛋 啊，同埋嘅就系 我中意食有一个咧，就系系咪嗰啲有啲芒果啊，有啲榴莲卷埋卷埋嗰啲 芒果糯米糍， 系啊系啊系， 都系来自长洲噶啦。但系佢原来而家唔止咁简单，系咪？威哥可唔可以介绍下？ 因为近期咧都有多新嘅青年咧落嚟创业啊， 佢好啊， 搞佢自己心目中嘅嘢，佢自己谂，佢点样去做？咁加好多都好多特色嘅食物啊，好似例如芒果布丁啊，一啲糖水啊，甚至一啲好靓嘅咖啡。 哇，啱晒你啦， 开正 好去啊， 开正。咁会唔会有个感觉上，你会觉得就系有班后生仔？雖然他哋係唔係本身係喺長洲度出身，但係就係佢哋係外來嘅一班後生仔嚟到呢一度嘅話，亦都係俾咗就係長洲有一個最一啲新鮮啲嘅風貌咧。 據我所知咧，呢班後生仔大部分都係長洲人為主， 反而 咁啊變咗係啦，因為畢業喺睇呢個商機可以做啊，咁佢哋都有好多頭腦，令到。呢、这個佢嘅 business 咧喺度越嚟越 run 啊越好嘅，係、排隊嘅。我見到佢哋即係去食嘢嘅時期，有啲地方 會唔會好似營商嘅方法同你哋以往即係比較係上一輩啲有啲唔係好同啊？ 完全係啦，因為佢透過加現時嘅電子嘅科技咧，同埋上網咧，因為個個仔都新一代，你知啦，個都撳啊，邊度好食佢 係啊， 佢咁啊即係去食咁的而且確係唔錯喎、又經常都排隊，唔係即係你賣咗廣告就算㗎啦。起碼都試過嘅，佢哋就都要翻尋味，又介紹啲人去嘅，咁所以形成呢、這個都幾多人去品嚐嗰啲。 其實人流我真係唔擔心，我次次去長洲咧，我只會覺得哇咁多班船都未上到，好多人去嘅，一到星期六日嚇、長洲真係可以鬧一個地方嚟嘅。 係因為山明水秀啦，有好多大自然嘅景色啦，有海滩啦，你要靜有靜，要黃 冇錯， 要有黃嘅有黃，咁你當然啦，你嚟到必然要食海鮮噶啦嘛， 冇錯，梗係啦，點會唔食海鮮啦？長洲係咪先？唔食海鮮就真係嘥曬啦，冇錯。 威哥有冇好介紹？ 係 海鮮咧嗱，即係可遇不可求嘅，如果真係。靚嘅海鮮，如果自己，但係一般嚟到咧都可以食到噶啦，例如蝦蜆啊嗰啲一定會有啊，都係嗰大部分都係地道啊。咁就如果你食咧，我哋長洲嘅分布咧好似亞寧咁嘅啫嘛，一南就一北。咁如果你碼頭一落去嘅時期咧，去南邊咧，咁嗰度有好多食肆啊，即係沿海堤都，咁北亦都好多海堤食肆，咁有啲人 望住個海城唔知幾正啊，吹住啲海風，你明唔明啊？即係好有嗰種。 对地道嘅风味， 啊、 虽然系晒少少吓， 系啊，热少少。 佢旅行真系计加唔到呢啲嘢噶啦。你话晒又冇冷气，佢旅行喎、啊，大佬系咪先？ 呢个两边都有海鲜食啦，即系自爱，可以甚至咧，你有啲鱼档咧可以买，你自己去买啲鱼。 嗯加工啊嘛， 系啦，拎去食肆嗰度加工， 计翻少少 好平嘅， 系加工费嗰啲咁咯。 加工费啦，咁佢希望佢你都能够帮衬下佢其他啲菜啊， 饭啊、 炒 面啊嗰啲咁样。 咁尝试下呢啲风味都系唔错嘅， 正吓， 价钱唔贵嘅，价钱唔贵嘅，系合理嘅，系合理嘅。 系嗱，除咗呢一样嘢之外嘅话，仲有冇一啲咩好特色嘅嘢？其实我哋系鲜为人知嘅咧，即系例如可能佢包括晒嘅，可能系长洲嘅手信啊。又或者佢就係有啲咩嘢，可能就有啲地方我哋可以就攞去賣鹹魚啊咁樣，即係長洲。 以前呢樣嘢差唔多必買嘅，咩鹹魚蝦膏係咪啊？鹹魚啊蝦膏呢啲長洲以前啲老人家一定有 嘅。你唔知點解覺得係特別好味？ 唔係你去過去長洲，你買啲你覺得好似冇去過咁樣㗎。 基本上我哋嗰代年代咧就係蝦膏鹹 魚啦，即 係 走甩啦， 冇得㗎啦。咁啊最近呢幾十年先至整到蝦乾啫嘛，因為蝦咧以前都好值錢嘅，咁家下現時都值錢，不過就係另外一種好新鮮嘅味，俾佢哋發覺到，咁所以就整咗加咗啲蝦，近呢十零廿年啦，啲蝦乾先至興起啫嘛，鹹魚。我未出世的時期已經有了。咁就點樣啲鹹魚好食啊？嗰樣嘢長洲依然仲有一啲係嘅，不過要品嚐鹹魚咧，就要好多要天時地利人和。 點解咧？ 鹹魚咧就要即係個魚嘅品種啊，係要嗰個適個月份，咁嚟到響拎咗上嚟之後咧，佢先至去曬嘅，曬咧。唔係真係曬個曬到暴曬咧，就唔好食噶啦。咁要個時間 嗱練得好好， 一曬就過，咁就低好佢嘅，咁就焗住，咁你先至好食同埋甜嘅，即係鹹魚係甜嘅，唔係鹹， 唔係淨係鹹嘅， 係啦，咁嗰啲先叫鹹魚啊。啊，咁即係其中一個啦。咁誒蝦乾咧就當然啦，有一啲蝦乾好靚。一睇落去大家都知噶啦，嗰啲必定係貴啲嘅，貴啲點解咧？因為佢逐隻逐隻挑腸啊，拎開條腸然後先曬開，你見到個手做 手工好多啊， 好多好多，一斤到好多隻噶啦嘛， 冇錯冇錯。 咁所以呢啲價錢，如果講人工嚟講咧，都係 好難計啊！係啊，所以大家唔好介意。嗱，其實長洲除咗食嘢多之外咧，行啊玩啊好多地方都好靚嘅嚇。咁啊，亦都講翻有啲好出名嘅，譬如話張母仔洞啦。咁啊，即係又係啦，去過長洲，咦你話唔知喺邊喎？未去過，又好似爭咁啲嘢咁樣。咁當然你去到，你話係咪好好玩咧？咁又唔係，不過。是一个景点，我哋叫打卡位咯，咁样系咪啊？即系而家除咗张母仔洞，仲有冇咩？大家去到长洲， 新发掘地方， 你未去过呢个地方，等于你未去过长洲噶啦，有冇啊？ 可以咁讲啦。以前因为张母仔洞嘅呢个，大家都系宣传嘅历史啦，即系日本仔嘅时期咧，佢喺嗰度有个洞，即系劫劫富济贫啦，咁样。咁另外加下现时都新兴咗好多景点嘅，好似例如小长城啦。 小长城 喺边度嚟？ 叫小长城 喺边度啊 ？Mini Great Wall 好似例喺呢个东湾嗰度行去行上山去明爱嗰度啦。嗰段因为嗰啲起嘅时期咧。好似一級一級一級級咁樣，全部都用 麻石，好似行上呢個萬里長城咁啦，個樓梯 麻石咁樣做，咁樣外形好似外觀咧就好似成咗啫。 其實係不嬲都有嘅。 唔係喺呢條路咧，應該係七幾百幾年先至開始做嘅，沿山去做嘅。咁呢個係政府做嘅。 OK。 咁啊，最近又有一條咧，北邊噶啦，北邊係小東灣，嗰度又係。打卡點嚟㗎，係一個高點，就望曬整個長洲嘅全島嘛。 哇！ 嗰個叫北跳亭啊， 北跳亭。 如果行落咗個東灣仔嘅一個沙灘，你可以哇好多外國人喺度，啊你知啦，好習慣嗰啲啊去曬太陽嘅， 習慣嗰啲外國人 有機會咧就可以望到啦。 嗯，有啲靚女嗬。 阿威啊，威哥哥， 阿威佢以前咧喺長洲有間避靜院咧，上面咧有個懸崖咧望落去。佢又係個風景好靚，我跟神父去過一次避靜，咁啊避靜院後邊有一個懸崖，望落去，哇，360度個海景啊！唔知而家仲有冇咧？ 仲有加現時好多避靜嘅地方啊，例如巴士高啦， 明愛啦，都係喺個南麓嘅山頭。 嗯， 長洲嘅南麓山頭望去咧就好靚，有望到外伶仃啊。 嗯， 好靚啊！嗰個外海嗰個景房真係好靚，我係拍佢成。冇錯， 威哥真係了如指掌。嗱，其實我頭先我講到嘅就話，其實長洲已經係一個好好嘅地方。食嘢有食嘢係嘛，又有一啲好靚嘅啲天然嘅景物啊，各樣。其實有冇諗過就係可以喺嗰度啊，再發展多少少，可能民宿方面嘅嘢咧？其實會唔會有呢啲咁樣嘅計劃係可以諗下嘅？喂，覺得其實而家咁樣都幾好噶啦，係嘛？啲人就自由去出入。 我相信民宿呢個計劃咧，都比較係困難啲嘅，因為每個人住。你知啦，香港啊寸金尺土，長洲啲樓都好窄嘅啫，三百零尺一家人，咁佢點樣做民宿呢？如果你話要真係要做民宿，一定係有一個擁有好多土地，擁有有空間，佢先至可以做到呢樣嘢，同埋又要合乎翻政府嘅規例， 冇錯， 因為政府仲未即係未去考慮到何謂民宿嘅，啊度假屋佢哋都睇都一路寸步去處理緊，即係。都是讲安全的啫，啊呢、這个最主要。 咁讲到话民宿嘅就未有呢个咁嘅计划啦，但你讲度假屋就好啦。 梗系好多 啦， 出名嘅都好多啦。 你都好出名。 出名嘅就以东堤为出名啲啦，系咪真系？当然大家睇东堤就可能会有另外一种眼光啦，咁样。点睇啊？阿伟哥对于东堤嗰种出名嘅方法吓，头先我咪我都问阿伟哥，而家听闻咧，即系好似单人又唔租啦，你个样好似阿马小强咁样，头耷耷眼湿湿，个样唔开心咧，又唔租俾你。 你同阿小强两个去，佢都唔 两个男 两个男人都唔租噶。我好多規例， 我哋笑住佢都唔租， 唔租噶，系咪？ 威哥， 規例就冇嘅，即系以做生意， 防止唔開心事情發生啦，都 系 要嘅。 即系喺幾十幾廿年前，咁即系都幾多人去喺嗰個位置度 做啲唔開心嘅事啦， 冇錯啦。咁啊導致到好多樣嘢出現，咁啊就唯一後尾嘅時期咧，就透過長洲鄉事委員會啦，同埋地方啲熱心人士啦，做一個牧師去幫手組織。去商量，怎樣去解決到呢啲跟防止佢發生嘅問題呢？咁又大家坐低同埋啲業界坐喺度討論，咁啊產生好多即係細節嘅嘢要留意，尤其是租出嚟嘅嗰個店鋪嗰個時期咧，佢要留意一個租者嘅情況係點樣，有冇開唔開心啊？有冇注意下嗰啲拎攤嘅情況係點啊？係咪一個人啊？ 買攤唔買差嘛？你話 係啊？咁呢啲我諗就防止咗好多即係呢啲類似嘅嘢。 即係喺未發生之前就已經係防止咗，呢個都好緊要。 係啊，又透過警方多啲去巡邏啦，咁大家互相一個緊好緊密嘅關係咧，讓呢個事件咧就一路淡色出嚟啦。 嗱，冇呢啲事發生更加好啦。但係另外一樣嘢就係去住嗰啲人個心結啊，到底嗰啲人會唔會入去住嘅時候咧，要佢心安啊嘛，住得係咪先？咩太多呢啲咁嘅古仔咧喺度流坊間流傳咧，你哋有冇辦法可以令啲人去我哋去住冇事嘅？唔好信埋曬啲咁嘅古仔，有冇啊？ 即係 嗰 啲捉鬼金細佬咁樣，即係有個鬼 Ghostbuster， 話俾你聽係冇嘅。 喂，你因為我哋嚟個反高潮， 係界係有嘅，不過就話要令到啲人去可以咁放心去住咧，都係個人嘅心靈嘅問題。啊，咁即係話你大家高興嘅時期。佢都會避開你啦，係嘛？即係你如果個 sad 嘅時期，你要內心唔舒服嘅事，你都會即係招惹到即係所謂心靈嘅空虛嘅。 阿馬小強頭先係咪想話，不如反高潮就宣傳有鬼咁係咪？ 係啊，就組織探險隊去感受一下咧。 要話宣傳有鬼咧，咁我諗。即系呢个 鬼鬼讲都系有 背讲嘅咧，咁我谂唔紧要嘅。嗱，我谂大家都系时代人啦，对呢个神怪啊、神鬼啊嘅嘢咧，都有即系所谓啲系啦，好奇心嘅啫。咁就 都未必唔得噶，其实 系 都系真系另类嘅。 嗰日头先我都有一刻咧，系谂过嘅，但我唔够胆好似佢咁讲出嚟。 佢 见到威哥都有， 佢讲人佢冇乜修养，所以佢讲人 系好有心。即系呢个系好多好问题嚟嘅。咁就我哋希望个人嘅心灵上咧都得到安慰啦，同埋平安啦。咁就。 是度假嘛，我哋呢个度假 开心嚟噶嘛。正 面啲好。但系有啲人要惊先好，先佢先 enjoy， 即系玩过山车系、要坐佢先开心。咁所以佢系要成日瞓着佢先觉得 enjoy 啊，大佬。 嗰个叫挑战啦、 啊，可能系咁噶，系咪先？ 系啦，嗱，威哥，我谂咧，即系咁靓嘅一个地方啦。其实如果嚟紧我觉得即系就你话中秋节啦、秋天啦，系啦，咁你可唔可以介绍下就系其实喺长洲嘅话，秋天会有啲乜嘢嘅面貌，或者你哋会唔会？有啲乜嘢嘅慶祝啊？咁我哋大家都可以期待可以去玩啦、 啊。而家疫情咧都即系都控制住好多問題。咁、以前咧我哋有咧就中秋節嘅時期咧，好多人揸住燈籠通街嘅、地方地區嘅社團咧又組織啦，咁、去做巡街，揾埋啲學生咁樣。咁、夜晚咧就喺東灣去欣賞個月亮， 正 個沙灘好靚，沙灘都有嘅。加現時都好多人自己去咧，喺、沙灘點咗咧洋燭，每人一個氹一個氹。如果你喺華威住嘅話，一影落咧， 成個海灘都係燭光， 好正嘅，好正的， 浪漫到爆啊！ 冇得定嘅，冇得定 嘅，有機會可以，我會見到嘅，即係 會見到 嘅， 係八十五一定見到嘅啦、 好， 除非落雨。 好嘅， 我哋揾你食月饼， 好，欢迎， 好， 今日唔该晒，多谢威哥， 多谢威哥， 欢迎你嚟长洲。 记不记得你将证件与机票连着一份渴望放入这背囊，扎根也好，旅居也好，也许你还未知道答案。为了找人生不同形状，未知地放手去拥抱一趟，换个比回忆广阔的时光，乘着烈风的幻想，离别的故事散落途上。 就风的形状啊！雷暴警告有时候到今日晏昼两点钟，硬度气温相对湿度88%。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发型啊！最后半小时会同大家倾下电话嘅六部187-23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发生连环炸弹袭击，据报增加至超过100人死亡，大约160人受伤。美国国防部证实，13名美军人员在爆炸之中丧生。塔利班話死者包括28名成員。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透過通訊軟件承認發動襲擊。美國總統拜登誓言要追捕策動襲擊的人，他已經要求五角大樓制定反擊計劃。拜登又說會繼續在阿富汗的撤離行動，接走想要離開的美國公民，如果有需要，他會批准增加軍力。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派發即日籌的安排今日起擴展至12歲或以上學生，在界限街體育館外。今早9點前有幾名學生排隊等候領取即日籌。一名中二學生表示，本來打算網上預約，但是知道政府擴展即日籌，決定一早前來排隊。而政府早前表示，七成以上學生和教職員接種疫苗之後可以恢復全日面授課。他擔心要網上上堂，因此趕在開學之前接種疫苗。即日籌安排目前可供60歲以上人士和12歲或以上學生領取，每日上午7時45分開始派發，先到先得，派完即止。12至17歲人士接種時必須攜同家長同意書。綠領行動總幹事何漢威認為，落實垃圾徵費的條例草案通過之後，政府設立以18個月作為基本安排的準備期是匪夷所思。團體早前推出的屋苑試驗計劃只需3個月準備期，部分屋苑能夠達至減少四成垃圾、回收量增加兩倍的成效。何漢威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現時的配套仍然未完善，提到已經實施垃圾徵費的國家，街邊垃圾桶都較少。街邊垃圾桶都較少，擔心香港街邊的垃圾桶有可能成為非法棄置垃圾的地方。內地女藝人鄭爽利用陰陽合同涉嫌逃稅，上海市稅務局第一稽查局查明鄭爽在2019年至2020年未依法申報個人收入1億9100萬元人民幣，偷税接近4527萬元，其他小繳稅款超過2652萬元，並且依法對鄭爽追繳稅款、加收滞纳金，并且处以罚款合共2億9900萬元。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表示，将会认真贯彻国家税务总局和上海市税务局部署针对当前影视行业个别从业人员偷逃税的新手法，持续加大抽查力度，严厉查处和曝光各类恶意偷逃税行为，進一步規範影視行業稅收秩序，推動影視行業長期健康規範發展。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雨勢較大，吹和緩偏東風，風勢有時疾勁。展望週末期間間中有驟雨，星期日稍後和星期一驟雨減少，星期二、三天氣不穩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46点，升130点，总成交金额67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8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6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5蚊，升3.2；美团231.6，升4.8；阿里巴巴160.7，跌1.5；小米集团24.95，升5毫；药明生物116蚊，跌9毫。安踏體育152.9跌2蚊，吉利汽車25.9升7.5，快手72.15升1.75，京東集團304蚊升7.4，比亞迪股份262.6係升6.2。

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双腿，我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耳朵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要护身有，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 张卫健呢首身体健康，我相信咧人生咧最重要的一样嘢啦， 冇错， 身体唔健康就拥有乜嘢都冇用嘅。好， 其实呢一首歌曲咧，亦都系咧有一位嘅听众啊，就系 Winnie 啊，想送俾佢嘅老公咧阿 Thomas 嘅，咁啊 Thomas Lee 想祝佢咧就系身体健康嘅。 好啦，呢个时候咧，我哋不如接听另外一位朋友。 好啊 ，Hello， 陈小姐， 系陈小姐你好啊， 系啊系啊， 你好， 你 好， 陈小姐， 好开心啊，可以同你哋倾偈， 我哋都开心， 够开心啦， 因为我等你哋开呢个环节咧，等咗两个月啦， 两个月， 即系由我哋开始做呢个节目， 系啊系啊系啊，是啊是啊因为之前我听好耐好多年收音机咧，我都冇谂住会打电话上嚟噶，但系一听到你哋咧呢两个月咧，我真系觉得好开心、啊， 中唔中意啊？喜唔喜欢啊？ 陈小姐， 系啊，即系我觉得我同埋我觉得你三个做得好好啊，即系我之前听旧主持咧。知道你哋換咧都有啲忐忑嘅，始終聽慣咗啲環之前啲環節咧，心諗哎呀唔知會唔會唔啱聽啊，又重新適應啊咁啦。哇！點知一聽你哋三個嘅組合咧，真係每日都好開心咯。 嗯，我諗各人有各人嘅特色啦。 聽到你感覺我都好開心啊！多謝曬你啊， 多謝你嘅鼓勵， 真係好好啊，聽得好開心。即係尤其是客家婆環節咧， 好開心 啊！好笑啊，係、 陳小姐，咁我就要考下你啦。紅豆冰係點講啊？客家話。 我唔記得啦，突然間。 好，跟我講一次，逢挑變。 逢挑病， 逢挑變，哎， 逢挑變。再教多你一個豆腐花係點講啊？ 挑腐花。 咁陈小姐呢三个字客家话点讲？ 陈小姐， 陈小姐， 你自己讲啊，你自己嘛？陈小姐， 陈小姐， 佢都要讲一个陈字音，佢都要讲一个陈字音。 陈小姐， 爱好环节咧，又系好好听啊！你播啲歌真系好好听，系啊！你播啲歌真系好好听。 你真系令我哋好开心啊！多谢你，希望你每天都支持我哋吓，多谢晒，多谢晒。 陈家章，记得咗啦，佢哋个环节咧又系笑死我。 边个环节啊？ 上星期四你咪唔记得播啊？ 哦， 系个环节嘅， 通晒天啊你！ 再听台湾就好好笑啊！你笑 佢真系对唔住， 佢以为我 cut 咗佢个环节，佢个样又 好 好唔开心， 落印嚟嘅， 听得好开心，所以我真系好想俾鼓励你哋，你做得好好 咯。 即系可能外间咧，俾你哋啲评语评击咧。其实真系好唔公平咯，所以我希望你哋唔好灰心，再 即系做好啲啦，加油！ 好， 多 谢， 好多人中意你哋嘅， 多谢多谢多多谢晒，多谢晒 吓。系啊，加油加油！ 好，陈小姐想听 你有首点唱嘅歌嘅喎，系咪？ 系啊，你拣咗边首歌？鼓励啊！我希望鼓励香港人同鼓励你翻过咧，真系。俾心機做好啲， 啱聽， 真係好 送俾所有嘅香港人，好嘛？我哋一齊加油努力， 同埋大把人支持你哋嘅， 多謝你， 多謝， 多謝葉鳳誒前少佳， 前少佳， 好啦，繼續繼續，生活開心，好唔好？ 好啊， 多謝 大家 講 話， 多謝陳小姐， 拜拜， 總有你鼓勵，送俾所有聽緊嘅朋友們。 別離夜，像融化了一切。夜雨中他的影子渐逝，在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再经不起这风雨冲洗。别离夜，梦和爱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人生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一切没有一些东西可预计，但始终都去找，只因有你在鼓励，再不必将我的心去关闭。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痛在城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 再次多谢陈小姐俾我哋嘅鼓励，希望每一位喜欢呢个节目朋友继续支持啊！嗯、好，电话里边有另外嘅朋友啦 ，Winnie，Hello。 喂， 你来了。1872388打通咗嘅有 Winnie，、啊、第二个 Winnie， 你好啊 ，Winnie。 喂 ，Hello， 系啊，系啊， 喂，你好啊， 你好 啊 ，Hello，Hello， 你好，你好， 有咩想同我哋讲？ 系啊， 我好想多谢你哋啊，因为咧，我而家咧喺酒店隔离紧咧，都系你哋陪住我咋。 哦，系啊， 你边度翻嚟啊？ 喺韩国。 嗯、 哦，今日去到第几日啦？ 几多日啦？要全部系几多日？而家十四日， 系咪十四日啊？ 21日， 哇，21日，今日第几日啦？ 今日、听日就隔离完啦。 恭喜你，恭喜你。但系咧，我听过有个人讲咧，因为佢由咁样隔离咧，佢都最后唔舍得走啊！你会唔会有即系开始习惯咗啊？因为 再住多七日， 好想走系嘛？好， 系啊，唔系啊，我系有妈咪同我仔仔陪我噶，不过都好想走，我哋好闷啦已经。 哦，三个人一齐， 虽然系三个人一齐，但系分开噶嘛，系嘛？ 我唔系，我同我妈咪同我，因为我妈咪跟住带埋我仔仔，我仔仔好细个，所以可以一齐。 哦，一间房唔够啲，已经好好啦。如果你一个人嚟，仲闷啊！ 可唔可以分享多少少？ 一个人 系啦，好彩你咁，你已经好好啦。咁啊，平时做啲咩？我想问，我想知道究竟隔篱做啲乜嘢啊？ 做啲乜嘢？冇啊，朝头早听你哋节目咯，跟住就冇乜嘢做噶啦。好多谢你哋陪我啊！ 咁你可以再 archive 听翻嘅，咪咯，重温再重温。 你可以清洁下间房噶嘛，执下啦，拖下地啦， 洗下啲床单。 都拖唔到一日噶 ，uncle。 冇噶，佢会派嘢入嚟俾我哋，跟住换下啲床单咁样咯，真系。 出得去噶，好似唔入得嚟执房添噶。 系啊， 所以我咪叫佢洗下啲床单， 自己晒系咪？烫下佢咁啊！ 最紧要嚟。身体健康，好啦，而家即系完晒啦，冇事啦，开心咁。你最想做咩啊？一离开咗呢个酒店， 食乜嘢？ 食嘢啦，肯定系 食嘢，打边炉。 哇，正啊，正啊，正啊！ 生命最好啊，打边炉。 哦，好 ，very good 啊。 好，好。咁啊，你想点首乜嘢嘅歌送俾咩人咧？ 啊，我可唔可以讲咧？其实我好中意马小强噶。 可以讲，点解唔可以讲咧？ 我好中意马小强噶，因为佢好搞笑，我觉得佢。 B B。 我第一次听佢，第一日听佢嗰阵咧，佢买嗰个袋咧300蚊嗰个尼龙袋，笑死我！ 你仲讲？ 真系搞笑嘛！我成日攞嚟同妈咪讲，你有冇买300蚊嘅尼龙袋啊？ 佢真系尼龙，佢真系用 尼龙嚟买 袋，一个尼龙做嘅袋， 尼龙式嘅袋啊！ 冇错，非常好啊，系啊， 多谢你 啊， 多谢你，多谢 你，你哋有人中意，真系百货百把行。 嗱，你唔可以咁样话我个 Winnie B B 噶，你话我冇问题， 我冇话佢， 你话 我 Winnie， 你其实好有鼓励，每一个人 臭豆腐都有人食啦，系咪先？讲 得好， 臭豆腐， 你点解要臭豆腐啊？ 你点解要咁样去将我一件事扭曲咧？咁唔系咁嘅意思。 臭豆腐系咪臭超腐啊？ 超超腐， 超超腐都有人食啦。 O K， 冇问题。 喂，咁啊 Winnie 啊，咁啊只歌咧拣咗噶啦，帮你送俾妈妈好冇？ 系咪啊？ 好啊，好啊，多谢， 多谢晒。 同埋要送俾 B B 系咪？ 系啊 ，B B 几多岁？ 你问我几多岁？ 一岁。 我唔系同你讲。 哦 ，O K， 好， 好啦，一家人开心心，开 心心， 安安健康， 多谢晒， 多谢你，拜拜 Winnie， 拜拜， 多谢晒，拜拜。 好，另外有一位朋友嘅 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你好，吴先 生你好。 咦，你系我哋点唱环节嘅第一位男士？ 男士啊， 哦，好 系啊，系啊， 有冇奖品啊？ 有啊，石呢啖。 打个电话俾阿梁继章嘅。 哦，系好多年前啦，应该系嘛？ 咁当然啦，因为嗰阵时咧，其实我哋英文阿成咧成日都话，你个节目咧，咁嗰阵时同阿倪静个节目， 三个节目， 三个节目的心。哦。 跟住我哋跟住成班同学话，边个话冇噶？我哋学识咗 passive voice 咯，超出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三个节目的心，好多年之前啊。 咁同埋咧。其实呢我同我妈咪都好喜欢阿李丽蕊。 哦，多谢。 对啊，从小睇鉴周记嗰阵时开始就。 咩周记话？ 小睇鉴周记。 小睇鉴周 记。 我喺 ATV 做呢个历史也疯狂。 系 啊，同阿卢海鹏一齐。 九十年代 资深听众嚟嘅。 资深听众啊。 资深听众。 系啊。同埋最主要就系其实我原本想同阿马小强平反嘅，我话佢做得唔差啫，但系咧几时开始我唔中意佢啦？ 你真系唔好中意我，你唔好 好沉默。 因为有一次咧，阿钟哥喺隔篱咧做呢个智囊团嘅时候，你话人哋冇乜点读过书咧个样， 系 嗰时我就觉得有冇搞错 咁样话人啦，因为佢反射啊，即系佢自己冇读过书，佢就成日觉得即系自己块面污糟，就觉得人哋块面都污糟。 不过都系讲笑啫 ，OK 嘅。其实马小强都系好好可爱。 我哋成班人都系讲笑 嘅， 就冇所谓噶。 哥哥，你可唔可以俾多次机会我？我以后唔讲呢句说话，好唔好？ 同钟哥道歉。 我同钟哥，呢个系你嘅个人特色嚟嘅，你唔好收埋佢。你发型光大，你继续发型光大得噶啦。 好，喂，多谢。 点 bully 你？ 系啊。 你證明 有聽，證明有聽。 我想問一樣嘢，吳生，其實你中唔中意聽我同小張張 bully 佢啊 ？bully 多啲。 继续啦，继续啦，继续啦，我就唔得噶啦， 我已经 冇得， 我唔知啊 ，bully 多啲， 我已经 bully 突， 你系沙包嚟噶嘛，嗰个 系啊，俾人哋发泄噶嘛， 冇问题， 沙包或者地毡系都系好有用嘅， 系啊，我其实有时我都会有咁谂嘅，吴先生，即系其实咁样嘅话，系咪真系唔系咁好咧？系咪啊？又出晒街喎， 咁大家都知道，其实冇恶意就得噶啦， 唔系，其实有噶。 我日日翻屋企喊两个钟噶， 好啦，希望迟啲喊 个钟噶， 迟啲会喊三个钟。 慢慢会惯嘅， 慢慢惯， 慢慢惯，慢慢惯，继续 bullying。 我一阵间要攞吴生嘅电话单打俾佢，都已经。 好，阿吴生，你都有首歌嘅，我哋都系呢一只歌帮你拣咗，好唔好？ 因为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点解妈咪唔记得咗，一定要同佢讲，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因为咁多年都有同佢旅行，咁呢两年冇同佢旅行，希望可以即系身体健康，大家全香港人都身体健康，咁大家都可以出去旅行。 好， 你带佢去长洲啊，好玩啊， 好，周围去啦。好，多谢吴先生，希望你继续支持我哋，好唔好？多谢晒， 好嘢，好嘢，好嘢。 好啦，呢个歌送俾所有听紧风骚快人嘅朋友。真的爱你，希望每一天三小时真系可以令大家开开心心。 我爱你啊，张张。 好啦，一个礼拜又过去啦，再见大家就下个礼拜一。 Happy weekend！ 我都爱你啊，小蕊蕊。 或可收拾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我听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